損失。塞內加爾總統薩勒表示，非洲貧窮的發展中國家需要富裕國家提供更多資金以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並拒絕立即擺脫使用可以推動經濟增長的化石燃料。他說支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但是非洲國家不能夠接受切身利益被忽視。英國不管部部長威廉遜被指涉及職場欺凌之後宣布辭職。威廉遜被指上個月向保守黨首席黨鞭莫允廷發送連串充滿咒罵的短信，並在擔任國防部長期間向一名高級公務員表示要對方割斷自己的喉嚨，事件已經交由獨立投訴及申訴機構處理。威廉遜在辭職信之中說，已經就發出的信息向收件人致歉，但是不接受對他行為的指控。他說事件分散公眾對政府良好工作的注意力，決定辭職。首相辛偉成接納威廉遜請辭，感謝他多年來對保守黨的支持。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同時覆蓋沿岸地區的雲帶正是逐漸轉薄。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01点，跌55点，总成交金额26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4点，跌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2蚊，跌3.8；阿里巴巴66.25，跌0.5；美团145.2，跌3.6；盈富基金16.62，跌5仙；碧桂园1.79，升3.5；恒生中国企业56.62，跌3.8；龙湖集团15.32，升1.92；碧桂园服务11.7，升1.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058，瑞士法郎7.962，欧元5.094，加元5.84，新西兰元4.665，欧元7.905。每百日元对港元5.3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40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97点，跌74点。港金报16010蚊，系升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92美元，卖出系170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出行道南过海理工大学对出比较车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全锦交汇处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另外较早前油塘去高超道由于有水管急收，高超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的快线仍然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14号 H33214X42号C 去回油塘巴士总站方向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新清水湾道平石方向旺角、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好，咁啊，正式同大家讲啦。咁啊，琴日如果大家有睇呢个风骚发人咧，知啊，马老师琴日咧去到尾咧，嗰唔单止冇电啊，直情进入一个休眠状态，即系啲机咧冇电到已经系分神唔到，你揿唔到任何掣嗰啲， 冇错，乜嘢都捞唔到， 捞唔到啦。 嗰个咁样嘅状态嘅就 系 佢红晒， 系跟住红线嗰啲，跟住红线嗰啲， 即系插电都要插翻三个钟先可以着得翻。 对啊， 佢唔得，佢唔得， 佢依家六个钟。 我而家就系差紧嗱，今朝咧，其实作为我诶佢嘅拍档咧，其实我都真系好想咧，空气之中咧，即系叫问候一下佢啦咁样。因为今朝佢都 WhatsApp 过我哋一次嘅， 系啊，冇错， 即系一句好诶， 辛苦豪大家， 辛苦豪大 打错字， 你可以知道佢几严， 知佢状态，知佢状态， 唔系错别字好少错成咁噶嘛。 咁我见到 辛苦豪大家， 佢又问，即系佢又问我哋打气咁，帮佢打下气啦咁。但 系 点知佢 send 完嗰句之后咧，再搵唔翻， 冇错， 再搵。 消失咗喺呢个地球度啦，冇错，我哋揾唔到佢，我哋揾明日战机。 打佢个电话长都冇人听 嘅，系啊。 咁我怀疑佢有 事啊嘛，但系可能有事噶。 点解啊？ 因为可能晕咗。 哦， 唔系，定系佢可能听你话咋？因为你叫佢唔好咁多事啦，快啲休息啦。 系你叫咁多事啦，休息啦。 我真系觉得系咁样，你难得你今日其实系人都知道你今日休息噶啦，你就唔好又夹个头出嚟，辛苦豪大家做乜嘢啫？系咪？ 个豪字仲要系食嗰啲豪。点解会打错咗嗰个字？ 可能佢食紧蚝，可能其实佢犯病。 我喺度谂紧佢系用咩输入法会，即系可以打错到呢个字。 咁就要问你啦。 因为语音都唔会噶嘛，嗱语音系辛苦晒啦，通常都 系。 咁诶，即系笔画又唔会啊。即系我谂极都谂唔到点解会打错。 佢嘅手机嘅设定咧，同我哋唔同噶，佢一版一个字噶。 系啊， 因为佢 set 到啲字好大粒，你喺街买咧买唔到咁大粒嘅。 同佢只眼系成反比。 就系因为只眼细，D 字先要大， 先要大， 即系眼大，D 字又细啲。 大佬，我要停一停先。我哋咁样讲，佢会唔会好凉薄？ 唔系，其实我哋希望 系希望佢快啲加速电啦，翻嚟 提高大家对佢嘅关心，问候佢啫。 冇错，冇错。 佢亲自翻嚟解答嗰个豪字嘅问题。 点解会都系一个豪字？ 一个豪系啦。好啦，咁当然咧，大家都唔需要太担心佢嘅。咁啊，马老师咧就只不过睇咗医生噶啦，冇事。佢又系乜嘢冷亲下咁样啦，冇人肯俾借啲耳，伤风感冒打乞嗤啫。 我哋一齐接唔接啊？今日又有家居明啦，又中医取材啦，又客家婆啦吓，所以密切留意。 Yeah, 三小时，我哋仲有欣欣喺度， 欢迎。 温相对湿度68%。星期三嘅早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咧，阿发发咧喺呢个平台上面赞啦，佢话马老师你真系个好前辈，专登病嚟制造机会俾新一代上位，期待今日咧阿欣欣会有新火花。 一定有啦， 多谢马老师，我依家要 你学佢啊！ 多谢马老师，系咪要学佢啊？ 冇，你唔好学。 喂，嗱咁又讲紧你学唔到噶喎，啲嘢系啊，即系系得佢得噶咋。嗱，我想问大家啦，即系有时咧喺现实生活咧，日常生活你接触有啲嘢咧，系会有少少困难，但系咧要各有各嘅办法去解决啦吓。尤其是咧，即系我今日睇到一个嘅讨论区上面讲嘅方法咧，我谂啊，其实呢一样嘢我成日面对嘅就系乜嘢咧？大家有冇试过喺超市买嘢咧？咁佢喺个蔬菜啊、生果栏附近咧，有一卷筒嗰啲叫胶袋啊，即系即气胶袋，透明，好薄，一卷嘅啫。咁你买生果，譬如买四个咁样，你手揸住，其实我最近已经算啦，我就咁四个摆落个篮。 我系咁啊，已经系咁好耐啦。 悭胶袋系嘛？ 系啊，因为嗰个胶袋翻去冇用噶。 虽然系， 那個、 但系好似为咗即係容易將嗰樣嘢 classify， 唔會散埋一堆， 係唔會散咩？散收收，同埋佢碌嚟碌去噶嘛？你擺個籃係啦，咁但係嗰個膠袋咧，正如嗰個討論區講，好多人係開唔到嘅，包括我咧，因為佢咧嗰啲靜電令到佢咧係緊緊地黐住一齊， 好似張紙咁樣， 簡直就係張紙，你出嚟出嚟出嚟出嚟，揾嚟揾嚟嗰個口咧係揾唔到開，你有冇試過呢個困難？ 有，我係以前咧。我就有時咧會有啲手汗啊，因為手汗比較多咧，就好啲，因為咧可以有捽就會捽得開。 當你手指有少少水分咧，係好好多嘅。 即係冬天就難啲， 冬天會難啲啊？會嘅咩？冬天會手汗會少啲嘅咩？ 冇汗啊嘛， 我唔知道啊，要問古巨基啊咁。即係呢個問題，古巨基應該答唔到你。 手汗之 王， 手汗之王。阿鋭咧有冇撞嗰啲啊？ 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就會唔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咩問題，因為我已經好耐冇用呢啲膠袋啦。係啊， 其實最近我都係用緊你嘅房，算啦，我唔用啦，因為我都開唔到。 我唔用嘅原因唔係我開唔到，而係我會覺得啊呢啲膠袋其實真係好曬，呢個就係我翻到去講我好難重用。 真係嘅， 係啊，除非你將佢一摺好曬，佢揾嚟咩咧？間唔中嘅就你帶啲三文治翻屋企，或者翻工啊，或者咩，你就會用到啦。如果唔係嗰個咁樣嘅 size 嘅話咧，係好難。 但其實都好難會重用㗎啦， 對唔對？ 都唔知乾唔乾淨，你又唔知包嗰啲咩， 你又唔會再抹過佢，又係 啦，因為你 分分鐘翻到都穿咗啦。 冇錯，同埋嗰陣我試過啊嘛，懶係環保阿姨咁樣咧，跟住又將所有呢啲咁嘅嘢咧，就即系储埋啦。到最后咩时候，咪又系储 咗一堆喺度， 一大堆。我同你一样， 冇用 嘅。我又系嗰啲大大细细，无论佢你，无论佢重用或者得唔得咧，我都收咗先。但收埋发觉一大袋都系垃圾胶袋。 冇错。如果我真系一定要整开佢嘅话咧，我只系一个方法嘅啫，就系你搣咗佢出嚟之后，咁就捽到佢巢晒为止咯。 冇错啦。而家咧网上教人咧有三个方法，其中一个就系咁啦，即系话两只手咁捽。 我系正确噶呢个方法。 系啊。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咁樣咁兩手，好似你手凍咧， 喺個膠袋嘅中間嗰度捽， 不是喺出邊個出邊嘅就，你總之你攞住啦，咁佢啊個膠袋嘅就喺你呢左右手中間，即係三文治咁。 要捽幾耐㗎？ 捽一陣，其實你捽到佢嘅就佢巢咗啫嘛，巢咗嗰佢咪會起角啊，咁起角嘅話佢咪會有一個位， 係 啦，你 咪 喺個角嗰度一搣開嘅話，佢就可以順利分。 有時個角都好難搣開嘅，因為我剪到啲指甲好短咧，彈吉他啊，即係咧剪到啲指甲好短咧，直情即係你有少少指甲你就可以啊，摺個指甲落去揭開啦，我就直情好難啊。 指甲係某段時間有用嘅，嗱佢有三個方法建議俾大家咧，第一就手掌。夹住嗰个袋口，即系个胶袋嘅袋口，然后前后咁样移动。 系啊，就你可以方法啦，就呢个啊嘛，咁样捽 系啦，嗱咁样样啦，夹住嗰个袋口前后移动。第二个方法啦，呢个咧三秒钟，大约三秒钟咧就可以开到噶啦。第二咧就系手掌捉住个袋口，上下啦，今次系咁样上下移动。 我上下捽都得。 头先就系 即系你点捽都得咯。 头先 系 打横， 系啦， 而家就上下。 上下， 第三 上下我谂比较容易啲。 两秒，快咗。 系啦，我唔该晒啊，真系。我人生真系多咗好多。 第三個方法，呢一個咧，嗱，即係我自己有少少爭議啦，我覺得。你將個袋擺喺一啲保鮮紙包裝食品上面，因為佢 supermarket 唔係有好多嗰啲咧，一 pack 一 pack 一 pack 包曬保鮮紙。你將你個保鮮紙， 你 個 膠袋擺喺保鮮紙上面， 擺喺個人哋嗰啲食物度。點解我話人哋咧？嗱，如果你買咗，我覺得 OK 啦，因為你捽自己啲食物啫嘛。但係如果你拎埋人哋嗰個食物架度拍人哋嗰啲食物度， 未買嘅， 未買嘅， 啊，咁样咪好似唔系几好咯？系咪？你明我意思啊？ 系啊， 因为你捽人哋生果， 系你捽人， 唔系呢啲系以前咧细个僆仔咧好曳噶嘛，有时行过面下人哋啲蘑菇啊、车厘茄， 人嚟噶， 我见过，我冇， 佢可以代替马老师。 你知唔知有啲人真系有呢个咁样嘅瘾噶？系啊，佢哋会中意就将嗰啲手指，咪拍过有一套戏啊嘛，咩《天使爱美丽》啊嘛，有其中有一个角色嘅就佢会好中意嘅就行嗰啲，譬如可能一扎米，冇错，就会双手插落个米度咯，睇住你嗰啲手指咧喺嗰啲米里面度陷入去个， 跟住又 feel 下啲米喺嗰啲手指罅度流翻出嚟嗰个感觉。 我问过有啲朋友，佢真系 美丽， 冇啦，其他讲冇，而家都冇嗰啲米，即系一桶桶米埋，而家一 pack pack 你边有得插到手度啫？ 以前乜嘢都得， 旧米行就有啫。 嗯，譬如一桶桶嘅，你可以嚟系 依家多数独立包装， 唔系独立包装。 你呢啲咁嘅嘢，你唔中意嘅咩？你将你手插落去。 我今晚翻去试下先。我未享受我啲人生， 唔系噶，有啲细，即系我见过有啲小朋友好曳啦，即系或者我啲朋友好曳啦，行过咧见到即啲软淋淋，譬如生果啊嗰啲咧，佢真系会捻下佢啊， 笃下佢咯， 嗰啲水蜜桃嗰啲咪笃。 系你讲翻，我有一次啊， 士多啤梨 买咗四五个苹果翻去咧，俾我老婆闹我啊，因为其中有一个好多手指甲咪咗好多， 你咁都见唔到啊？ 嗱，你攞蘋果咪就咁執，就咁執，就咁執。佢喺背後近底部， 唔得噶， 即係要做個驗屍咁 樣，要驗屍噶。喺個燈嗰度照雞蛋咁樣。 我就唔之前嗰啲做咩咪手指甲落去咧？嗱，如果你揀蘋果，你捏一捏實定唔實，咁樣知啦。佢直情有一下一下手指甲印喎。 會唔會係啲 gel 夾啊？ 我諗可能係咪真係 見嗰啲 gel 夾女啊？ 我有 gel 夾女，直頭哇一走。 咁點解要咪啲手指甲印啊？咪女做咩咧？ 佢咪落去，我 佢可能佢都唔知啊嘛，佢用力过度，跟住 系啊， 大力金刚爪， 系 啊， 揸苹果龙爪手， 系啊， 定系 揸苹果龙爪手， 我唔想噶，白骨精走去买嘢嚟， 九阴苹果爪， 但系你咁样行为咧，你会令到后来好似我啲傻更更买完翻去咧。点食啊？即系你明唔明 啊？因为你就算批咗皮咧，你如果系即系冚咗落去， 你 肉都已经花咗啊，有啲痕喺度， 你 又 觉得 跟住佢会氧化噶嘛？ 干净 系啊，佢会黑咗一笪嘅。 唔好咁啦， 系啊，我都唔系想嘅，系咪先？你叫我九阴白骨斩，我唔系想，但系我一攞嘢 一揸就已经 有， 搵个工具咯，叫佢哋搵个钳之类。 我佩服嗰啲 gel 夹妹妹噶，佢哋弹钢琴又得噶，系嘛？得唔得？ 得 唔得？ 唔得嘅。 系咩？ 唔得噶，佢哋弹吉他都唔得噶。 弹吉他都唔得 嘅， 古筝就得。 我又见到苏丽珊啦，佢而家学紧吉他嘛，跟住我见到佢就佢话唔系好惨啊，而家。 唔系佢净可以留一只咯，即系右手就都 OK。你弹 finger style 有时要假指甲嘅，系啦，但系左手你揿落去咧就唔得啦。 系啊，唔得嘅，女仔我见到同埋佢就佢会揿到嗰啲手烂晒。 咁佢可以做咩？如果 gel 咗夹 ？gel 唔到啊 ！gel 咗夹之后啊，其实乜都做唔到噶。 去完厕所清唔清洁到啊？想问啊？ 应该得嘅， 应该得嘅。系咪 啊？其实应该咁样讲，当你将嗰个夹嘅时候咧，你做所有嘅嘢嘅话，都系用翻嘅就系你嘅手指头啲肉嚟去做嘅咋。我见过嘅就系、 是， 譬如你将嗰个夹啦，你想俾一个银仔佢咧，你摆喺个桌面度啦吓，即系你摆喺嗰张台度啦，佢系要将咩咧？佢系要将你嗰粒银仔 拨去 个拨 边缘， 边缘即系可以咁用啲肉嚟夹翻佢。好麻 烦嘅，系啊，系啊，好麻烦。我老婆嗰时结婚，因为结婚之前就会 gel 夹啦，即系一两个礼拜。话佢嗰两个礼拜咧，即系都好多嘢都系要我帮佢手， 例如咧， 即系攞嘢咯，系攞啲嘢，帮我攞嗰个嘢。 揸筷子 就一定唔得啦， 揸筷子 都得嘅，揸匙羹都得。咁你咁样，咁又唔使。 咁如果嗰啲长期 gel 夹，咪等于即系好似废咗冇功咁咯？ 做唔到嘢嘅，得个靓字嘅啫。同埋其实你千唔好反夹啊。 系啊， 好痛噶嗰啲，系啊， 呢个真系我唔知啊，我净系知道咧，嗱，如果你讲靓咧，而又好似废废地武功咧，就系嗰啲架车整到好低啦，整个下爬嗰啲，我又知啦。你睇下嗰啲人咧，上停车场、落停车场咧，好慢、好慢、好慢，你就知啦。 到啊嘛， 系啊，因为实会刮到个底，佢捞到好低噶嘛，同埋咧，佢上唔到街边嗰啲薄噶，上唔到噶，即系等于你即系 个 架，你做唔到，系啊，你会冚下冚翻个下爬，所以佢哋嗰啲咧上唔到嘅，咁就 系 靓。你付出代價， 係啊，愛靚唔愛命，愛命咯， 愛靚唔愛命， 係啊，唔係有啲人 gel 夾，我覺得有一個原因嘅，就係佢哋唔想咬手指甲。 因为我曾经说过有一段时间，我就系 gel 咗甲之后，就俾自己唔好咬手指甲， 即系逼自己戒咗佢。 系啦，因为你咬唔到啊嘛，你以为咧一定有个方法。 你都 gel 个甲噶？ 我 gel 个甲。 O K。 防止我自己咬手指甲，但到最后尾嘅时候都系 咬埋， 冇错， 成块咬埋。 跟住嗰个修甲师佢就系话，开服有史以来我从来冇见过你嘅就 咬 gel 甲，连 gel 甲都咬 食埋两套， 都系几好味。 好大决心啊！你真系为咗咬住指甲，你可以去到几尽？ 真系真系，开服佢个 好 啦，十点半听你有风骚发人啦，廿五度气温，好似热翻，好似 系啊，热翻啲， 因为立 冬，冬完之后又要下立夏啦，而家又 唔好咁快，今日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35间小学申请在下个月1号或之后全校全日上课。津贴小学议会主席胡燕芬表示，相信有关数字仍然有空间上升，由于小学已经两年半只是上半日课，要转为全日课，不少学校要准备和协调，并且和合作伙伴作出安排，例如午饭供应商、校车服务和课后活动训练机构。他估计一两个星期之后，或者有更多小学申请全校全日课。胡燕芬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家长普遍欢迎小学全日课，让学校可以在下午时段协助照顾以及提供学习上支援。他说，由于小学一至二年级学生未接触过全日制，三年级学生亦都只是上过几个月全日课，要为小朋友作心理调息。内地通胀回落，国家统计局公布十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按年升 2.1%， 低于市场预期的 2.4%， 是五个月以来最低，较九月放慢 0.7%。上月食品价格按年上升 7%， 其中猪肉价格上升近 52%， 按月升超过 9%， 非食品价格按年升 1.1%， 指数按月上升 0.1%， 一至十月按年升 2%。 另外，十月反映上游生产成本价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按年跌 1.3%， 按月就转升 0.2%。 内地过去一日新增8176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1294宗确诊和6882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个案。新增个案仍然以广东最多，有3203宗，当中广州占2637宗。当局决定将强化社会面疫情的防控措施扩展至荔湾区，今朝九点起至星期日严格控制人员流动，并所有人要进行核酸检测。除了广东，多个省市亦都有新增本土个案，其中内蒙古和河南分别有过千宗，北京50宗。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说，如果能够安排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将会是件好事。阿尔巴内塞在坎培拉的记者会说，计划与中方组织一系列会议，但是仍然未落实。他已经非常明确表示对话是好事，如果能够安排与习近平会面，将会是一件积极的事情。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日前与澳洲外长王英贤通电话，王毅说，双方要逐步解决各自的合理关切，并共同为应对当前全球性挑战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27点，系跌29点，总成交金额39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7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2.8跌3蚊，美团146.3跌2.5，阿里巴巴66.65跌4.5，恒生中国企业56.86系跌1.4，盈富基金16.64跌3仙，碧桂园1.75升3.1，龙湖集团报15.06系报系升1.66。碧桂园服务11.8升1.44，药明生物45.95系跌8.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5.4，瑞士法郎0.986，加元1.343，人民币7.255，英镑对美元1.155，欧元对美元1.008，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7点，跌44点。港金报16,010蚊，升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97美元，卖出1,708.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车龙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来回方向啦，近住猎哥逊山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慢车，排到去虎山道桥底；佛光街天桥去翻海逸豪苑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消防局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喺九龙窝打老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上海街嘅慢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新清水湾道坪石方向旺角、红磡绕道都会海逸尖沙咀、龙翔道天马苑方向观塘、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因为我好中意唱歌，我成日都叫我妈咪求我爹哋妈咪俾我出去唱歌。我嗰阵时咧都系求爹哋妈咪俾我去参加噶，因为有啲人成日都以为啊、哎，你爹哋妈咪当你系摇钱树啊，拱你出去唱歌。其实 it's the opposite， 系我去求我爹哋妈咪俾我出去唱歌。我系露云娜，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乡郊一般选举包括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代表选举、街坊代表选举，即将在明年一月举行。如你符合资格又有意参选，可以在今年11月4日至17日期间亲自递交提名表格。详情请致电2152-1521。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 星期三十点四十四十分啦，咁啊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咁今日有个小小嘅心理测验咧 ，check 乜嘢咧？今次 check 下咧，到底你系咪一个天才？做天才好辛苦嘅，因为个个都唔明白你，所以马老师其实系一个天才嚟嘅，明唔明？即系你系你唔明佢啫，唔系佢唔得。 天才与白痴都系争一线嘅， 系你 read 唔到佢 mind 啫。 系 咁样好。嗱呢一个咧就系话，当你潜水，嗱问题以下，潜水嘅时候，你望到水下边有乜嘢咧？佢发出一啲神秘嘅光芒，即系有少少光发出嚟嘅。嗱，潜紧水，水底有啲光芒。好啦，四个答案：第一，美人鱼；第二，一嚿会发光嘅石；第三，一朵会发光嘅花；第四，一条彩虹鱼，七彩嘅彩虹鱼。 美人鱼。 嗯，好啦， 拣石啊， 你拣石， 系、我冇咁童真，我唔信有美人鱼嘅。 嗱，大家听紧收音机嘅咧，都可以自己试下拣啦。第一就系美人鱼啦，不过我本来都想拣美人鱼， 你拣咩？你都未 拣，我未谂啊。嗱，我本来都想拣美人鱼，但美人鱼唔会发光嘅啫，即系我咁，即系我即系好 realistic 咁样。 有时你玩揸住个电筒，心理 测验，你唔好谂 咁多。 系，即系我系 直觉嗰下， 直觉嗰一下系啊，你就揿落。 美人鱼 A、B 系石头，三系花。 你揀埋先啦， 最后咧就彩虹鱼啦，咁啊，咁彩虹鱼咯，我拣。 你估马老师会拣？ 我本来想打 佢拣呢四个答案冇噶， 佢同周公拣紧啊而家。 唔系你估咧？你估佢会拣咩？ 我点会 用岩咁样？ 你估咩？你 唔系嗰四个答案入面。 我估啊，我估佢会拣最后尾嗰咪彩虹鱼啊？ 系 彩虹鱼，我估。 哦，系咁即系同一样。 我估佢拣美人鱼。 美人鱼系咯，咁咩？ 听下先嗱，第一个咧就阿耶耶拣嘅美人鱼。 啊，佢好中意跟我噶美人鱼。 你系属于。首先咁讲，佢咧有叫怪人指数嘅，即系你嗰种，因为有时天才你会觉得佢好怪咁啊，即系等于嗰啲发明家，佢全日唔食饭，又望住前面 专注 个 怪啊， 你明唔明啊？即系 其实马老师怪噶， 我咪话咯，其实佢系天才，不过我哋唔明佢啫嘛。 头先有好，我哋喺度喺个麦后就喺度讲紧佢有好多啲小动静嘅话，你成日都觉得好奇怪， 精兆。 因为大家听佢咧做节目嘅时候咧，好似好多鬼马嘢，一闩麦咧，佢好似闩咗个掣咁，跟住佢就搵个凳咧挨到最。贴嗰个钢柜咧，跟住就进入一个幽冥状态，幽冥状态 望住地下。 好似你去啲庙咧，你有时你 欢你 入咗啲庙咧，跟住你咪有一啲大爷咁坐 咗喺度，等香油嗰啲 工具嘅，佢系字咁样咯。 佢要沉淀下， 佢沉淀嘅。跟住我再问佢咩事啊，跟住佢冇嘢，冇嘢，冇嘢，冇嘢， 冇嘢。 我咳啫，我冇嘢。 你呕血咯，冇嘢。 系啊，我呕血啫，我冇嘢。 怪人指数第一个咧就系美人鱼啦， 几多啊？ 美人鱼咧，佢怪人指数咧就系70%， 并无不敬啊！ 70%，你属于天才型的怪人，你经常喺学习领域展现出自己嘅才华，不过你会同人哋格格不入嘅。由于你嘅脑筋思维唔太一样，呢啲其实马老师嚟嘅，有时谂 咩思维唔太一样啊？ 系啦，因为你嘅脑筋同人哋唔系一样，唔太似啊。 于是同大家 系啦，谂唔到答案咧，你就会唔系，一定系噶啦。啲人就觉得你咁固执嘅，都话唔系落咁嘅样。好啦，你系古石头啊嘛，系咪？咦，你系群体中嘅领导者嚟嘅？ 我觉得你系啊， 系啊，因为你嘅怪人程度咧，只得20%， 即系我唔怪，相对冇咁怪啦。 你唔怪啦， 你又点希望透过与众不同嚟表现自己？不过咧，如果得唔到认同咧，就会令到自己心境上比较孤独嘅啦。但你都系融入到人哋嘅，所以你得20%嘅啫。 OK 咯。 闪亮嘅花，怪人程度40啦。你经常有啲奇思妙想， 你系咪 闪 亮嘅花？ 我系 彩虹鱼。 你彩虹鱼。 经常有啲奇思妙想嘅，灵感嚟咗嘅时候挡都挡唔到啊！吓，呢个就系叫做闪亮的花。其实 指数几多？ 40，唔代表你怪，不过咧你系怪得好超前，坚持落去啦，都系几好嘅一种个人特色。彩虹鱼，我同阿马老师。 唔系啊，我拣翻美人鱼啦， 系 啊， 你嘅怪人程度系90%，你经常俾人觉得系 alien 异类嘅，不过不得不说呢啲想法都系幽默嘅一部分，会令人感觉你系不一样嘅。其实你都系有血有肉嘅灵魂，不过要揾到人啱你咧，先会觉得你 OK 咯。 唔对你嚟讲唔准， 唔准，对佢准唔准？ 对佢嚟讲系个个都准，除咗欣欣拣嗰个。 怪人指数100， 即系 怪，得唔得？ 怪人指数100咋，佢肯定100，佢200个怪人指数， 系咁多个加埋 咁多个。 OK， 好。翻嚟我哋有今日嘅网上情资经典重现，今日我哋带嚟一位好朋友啊 ，Chris 黄海强。 三个早上听紧风骚快乐人，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冬至冻嘅风，未来数天仍然系有阳光，天气比较温暖翻少少咯。我哋有 Anita Ward 嘅呢首 Ring My Bell。网上情之经典重现 ，Chris 黄海芹喺1981年，黄海芹入读中文大学艺术系，后来转修英文系，辅修人事管理。1983年，佢参加咗一个叫做香港爱护儿童歌曲创作大赛，以一曲《温情》获得季军。1985年。正式进入香港电台担任一个 DJ， 86年参加 ABU 亚太流行歌曲创作大赛，以一曲《再遇》进入决赛。1987年1月6日推出首张个人 EP《再遇》，为他进军乐坛拉开一个序幕，正式成为大家熟悉的男歌手。 望着你，问我怎么不说话？我说我心已冷，你说你不想再孤单，但在这刻看见街角人渐散，人散去，始终不再返，在瞬间。常看清楚这变化，你说你深爱过，我说我不想再附和，就让痛楚教我知道谁是错、哦、曾错过怎可一再错，再进入漩涡，茫茫亦仍是我。往日我只是傻，茫茫亦仍是你。你令我。 以一个 DJ 身份进入了乐坛之后，黄海芹这个乐坛之路其实都算挺顺利的。除了这首歌曲之外，9月16号推出个人首张专辑 Moody， 其中这首歌曲《伤感的恋人》亦都得到非常好的成绩。这张专辑获得双白金的销量。而这首歌亦都是众黄海芹歌曲之中一首很多他的歌迷仍然会非常喜欢记得的歌曲，叫做《伤感的恋人》。 风中雨点沾湿了身，长夜已降临，延续了苦困，不知道原因，只想再等，然后你飘至，仍带来伤感，窒息了意，满脑疑问，颤抖中亲吻，凝望你转身，不追究原因，慨叹缘分，然后你飘远。投入谁的心，冷风一般的你没法让我亲近， I love you more

直至今年9月在香港开他的尊音乐坛35周年演唱会，魅力依旧，仍是当年我们认识的，唱一样咁好听的黄海芹。雨中的恋人们，结束今日呢个特辑。 陪同逝去了的梦，欣赏雨中恋人们相互送，那雨后的冷意，昨日也一样浓。寂寥茫然的风，情怀仍未动，让昨天悠悠思忆心中舞动。徘徊在雨洒街头，身边汽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伞似倦透的面容。被遗忘无意感觉，原来沉痛，让雨的水点轻轻沾湿了梦。太阳仿佛了解我沉默伤痛，冰冻雨后给我照亮热暖心头中。我解去寂寥，拥抱热恋中，伤心的回忆又泛起昨天的邂逅，相识纷飞雨中，但爱恋流逝像风。似倦透的面容，你遗忘无意感觉，原来沉痛，让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太阳仿佛了解我沉默伤痛，冰冻雨后给我照亮热暖心头中。 0.2%。澳门健康码计寻日之后，今朝再出现故障，当局正在抢修。关闸暂时不需要用健康码，让聚集的人潮可凭身份证过关。有市民表示，今朝8点之前已经连结唔到健康码，聚集嘅人潮曾经逼满过关大楼前嘅通道。警方大约朝早8点半发出短信通知，由于澳门健康码系统出现异常，已经同卫生局保持紧密联系，共同采取应急措施。今朝关闸过境人流高峰时段，需要实施人流管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08点，跌148点，总成交金额48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4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个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搵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 好，家居明，嚟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阿明哥，今日冇马骑， 系啊， 今日只马头鼠啊， 冇 马跑， 系啊，由我哋两个补上， 咁啊露出马脚啊， 系啊，赢个马鼻， 上昼冇啫，今晚有嘅， 今晚有马跑系嘛， 有人就系话佢其实今日唔翻，咪走去 part time 啊，今日真系跑马， 我怀疑佢系只跑两日，佢要跑两日先跑得完， 系啊，冇错啦，好，嗱，今日翻嚟我哋嘅正式话题之前，咪有啲问题要讲噶， 因为每一次咧都会有呢个家居名大问大会先嘅，咁、首先有一位咧就系朋友，佢话咧家中啊墙身啊出现咗啲小裂痕啊，问你咧可以点样修补嘅，佢话冇漏水问题噶，但系点解咧会出现呢个裂痕呢？ 哦，嗱，好啦，咁。其实咧，墙身出现裂痕咧，有好多原因嘅。 嗯， 好啦，咁我粗略讲几个啦。嗱，咁首先咧就系可能嗰幅系新砌嘅墙嚟嘅。咁、新砌嘅墙咧，佢未收水够。 嗯， 咁所以咧，佢即系做完啦，咁佢收水啊，咁咪会有机会有裂痕咯。 嗯， 第二啦就系、是。嗰幅新墙同旧墙嘅接驳位， 哦， 系啦，即系大家唔同物料，可能旧嗰幅系石屎嚟嘅，新嗰幅系砖墙嚟嘅，咁呢个接驳位咪又有机会啦、 嗯。 第三啦，老化咯，嗯、即系可能嗰幅墙已经几 耐 噶啦， 时间耐啦， 系等于骨质疏松一样啫嘛、 我哋块面都裂啦， 咁使唔使同埲墙搽 cream？ 要批翻啲 cream 好啦、第四样就真啦，梁家章讲嘅嘢就系、是。茶 cream 太多就系、 是，茶 cream 太多，长 系啊，因为佢批灰嘛。 佢所谓 cream 即系唔系我哋啲 cream， 系啲批灰 太 批灰太厚啦。 哦，批灰太厚 系啦，咁亦都会有呢个问题啦。 嗯， 系、 其实你讲到整新墙咧，有时咧，我以前听啲装修师傅讲咧，有啲墙整得嘅，有啲墙唔可以拆嘅，即系整新墙你可能要拆呢埲嘅，即系因为你要将佢间过啊嘛。 主力墙 系主力墙嗰啲唔拆得噶嘛， 系 唔剥得噶嗰啲。 砖墙系可以拆，石屎墙。结构墙 点分 系 咪要坑下？ 点都唔拆得啦， 坑 系要坑下佢。点坑？ 师傅应该知噶啦。 其实好易，好易噶咋？你揾个即系揾个拳头打落去。如果打落去个砖墙咧，你听到声咧系即系可以 打到有声出嘅、 嗯。 但如果你打落个石屎墙嘅结构墙咧，你打落去嘅时候咧，幅墙实晒声，同埋你就真系好痛嘅、 嗯。 打落砖墙咧，大力打都唔系好痛嘅。 嗯 咁、 嗯、 你又 分到噶啦，咁當然啦，專業嘅梗係就去屋宇署攞個 睇 個圖嚟決定啦、 明白。好啦，另外仲有一個嘅就係久纏不休嘅一個咕嚕咕嚕 咁樣，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咕嚕， 發發 個水聲咕嚕，你未答喎， 咬住你唔放， 點解仲有啲咕嚕咕嚕喎？ 咕嚕係 GULU 嘅問題。 咁咧，我都有聽過下嘅，咁不過咧，即係我想喺我真正答呢條問題，因為我見到呢個。朋友都咁認真咧，我都 想你都好認真啊， 係認真啊，咁所以咧我就會攞呢段片咧，我會俾幾個水喉師傅再睇，嚇，然後先由佢哋答咗我先再答嘅。咁我下次一定會答翻呢個朋友。 OK， 咁下次咧阿花留意嗰啲咕嚕咕嚕到底係咩事咯，好嘛？ 係你識講英文， 魔法秘訣，咕嚕咕嚕， 好勁啊！ 係啊，好勁啊！ 其實係咪咒語嚟噶？嗰條渠嘅咒語嚟噶，咕嚕咕嚕。 係啦，嗱，咁今日咧啲問題就答到呢度，係咪？係 啦。 我哋今日另外一個話題咧就係家居未提議嘅。 冇錯，因為其實每一次我哋都唔夠時間，我哋即刻入正题今日咧就话诶承接翻上个礼拜啦，我哋讲紧嘅就话即系装修公司啦，定系嘅设计公司啦、家私公司啦，系咪三间唔同嘅公司，当你要去做装修嘅时候，你点样拣啊嘛？咁、但系当然我哋要去拣之前，我哋要签合约之前嘅话，仲有一步系要做嘅。 呢步系好重要嘅、嗯，就系睇手工、 嗯啊。我想问清楚，即系签合约之前，即系去睇手工，睇佢其他工作嘅手工啊？你意思系点？ 系啊， 聪明啊， 可以嘅咩？ 就 系 咁样啊，系啊。 喂，我 哋 睇下你，系啊，睇下你其他工作嘅装修成点咁样啊？ 系啊。 因为其实坦白讲，我头先都同阿郊居明讲，我话我不嬲咧揾啲嗰啲装修师傅咧系点样，系人哋介绍。 系啊，我真系信佢。 系啊，咁我点啊？我可唔可以去佢装修过我朋友屋企嗰度睇一睇佢嘅手工啊？ 可以，你咪去你朋友屋企睇下佢嘅手工咯。咁但系咧，睇佢做好嘅、 嗯， 到你揾嗰个师傅做，未必系同样结局啦。 哦，系噶， 系 咁啊，即系咁啊，即系推翻翻呢个讲法，即系你睇都冇用咯。其实如果咁讲， 所以咪今日要学咯， 冇错啦。 OK， 但点解会咁样咧？嗱，你先解答嘅就系我有个朋友，佢装修完，佢话俾我听，呢个师傅几好，佢介绍嚟我屋企嗰度，跟住我整完之后嘅话咧，完全系唔系嗰回事嘅。原因系因为乜嘢？ 好啦，嗱，咁首先咧，第一点咧，你哋啱嘅。你用一個行外人啊，揾嗰個公司俾個地盤你睇啦，或者哦、啊，你個朋友介紹就去睇下你朋友嗰個屋企得唔得啦？咁呢個係最基本嘅，因為如果你當做最基本，你睇完你都唔接受，基本上乜都唔使講啦，係嘛？好啦，但係過咗第一點咧，第二點先係最重要。第二點就係要叫嗰個公司啦，帶你去睇一個工程進行中嘅地盤，而進行中咧係做到木工。最紧要木工，因为木工我成日都系讲， 佢会唔会嫌我烦噶？ 系啦， 做你一单生意，睇完一个一个，睇一个一个唔做啦咁样。 咁如果睇你银码几大咧，即系你两万蚊咁，梗系冇得睇啦。 两千蚊噶，唔该同我。 你仲要通知我，做到木工你先叫我嚟啊？ 系啊， 你会唔会烦？ 会唔会佢啊讲啲我唔想听嘅说话噶？ 系啊，好多咁。 问下我屋企人噶。 咁你睇下你个银码几大啦？ 点解一定要睇到做木工嗰个阶段咧？ 咁我哋逐样讲俾你听啦 吓。 好啦，咁第一点咧就系头解答翻你哋嗰个师傅同判头嘅呢样嘢先啊。好啦，你上到去地盘当做如果。你问，哎呀，问你专登问啲问题，问啊问木啊问啊水电啊问啊油漆， 我唔识问，我问咩先？ 系咯，问咩？ 但木工师傅你食得饭未？你食得饭？你知唔知厕所喺边啊？嗱，我问咩先？你个大佬 嗱，呢度咧你唔使担心。你记住，你系行外人、 嗯， 你用一个行外人嘅身份去问 咩、 哦、 都问得 嘅，咁我都要问噶。 唔系你冇所谓噶，你问下，哎呀，个泥水嗰啲线系咪 要 搭泥水啊？啲油漆做好未？即系你可以问啲，即系阿强爷最中意问嗰啲啊， 废话 啊， 系啊，废话嗰啲问题啊嘛。 阿强爷唔系我讲噶嗱，你自己听翻重温，系啊，家居明话你专问废话噶， 唔系啊，佢今日唔喺度，我知够胆咁样。 佢喺唔喺度，我哋都系咁噶啦。 唔系你哋够胆啫，佢啤住我噶嘛。 好啦， 即系总之问阿强爷问一问题，冇、 嗯、 所谓嘅。好啦， 其实问的问 唔系从重点系重点系佢揾边个答你。即系如果佢问你风、你水电、泥水、油漆，佢都系问亲嗰个都系同一个人， 嗯、 同一个人答，咁、 嗯、 呢个咪判头咯，系咪啊？ 咁如果就算系判头咁又点？ 好嗱，我你俾我讲埋先啊。但系如果佢问嘅水喉、电灯、油漆问嘅人唔同，答嘅人唔同，咁呢啲咪真系自己师傅咯？ 即系边个好啲啊？第二个 case 好啲。 咁计第二个啦，好啦， 即系唔好用判头。 咁头先就解答翻阿锐锐个问题啦，嗱、哦。点解用判头唔即系冇用师傅咁好咧？咁锐锐嗰个问题就系话，上次我过去朋友屋企睇咗个手工好好、啊，咁、哦、但系我又用咗佢，点解到我又唔好咧？ 我知啦，判头变咗另外啲师傅。 每次判头都有机会 揾 唔同师 傅 啊嘛，即系当做佢用开嗰扎咁巧呢批唔得闲， 或 者 呢一排佢太忙， 系啦，咁佢咪揾第二啲师傅做咯。咁、 哦、 但系你用自己师傅嘅。咁首先你唔好手工，你都唔会用佢二三十年啦、 嗯。 第二，大家夹惯夹熟，佢嘅 service 好唔好，态度唔好、嗯，你自己都即系入心里有数啦。 同埋会唔会贵咗啊？ 梗系啦，咁个判头要赚钱噶嘛， 判上判， 判上判，咁佢都要赚钱噶嘛。咁、 嗯、 变咗，梗系用自己师傅好啦，系、 嗯、 咪？好啦，第二点啦，呢个又好重要啦、 嗯。 你上到去现场，好啦，你如果当作一上到现场，你见到佢啊做紧啲柜，净系做紧柜壳嘅啫，即系未有面料，即系未有做木皮啊，未有柜门，净系做紧木壳嘅啫。咁呢啲咪现场做咯。但系如果你上到去睇，哇，一系就见唔到啲家私，一见咧就成个一嚿嚿 已经制成品做好晒， 积木咁砌嘅啫。 系啦，咁呢啲咪家私装暗色咯， 即系冇咁好嘅，系咪意思？ 梗系啦， 哦，即系由零开始做起就好啲啦，系咪？ 喺现场做梗系最襟啦，好似 佢有啲系有啲又或者嚟搬埋嗰啲板床啊，又将咁样嗰啲锯床锯床噶。 好啦，你会谂下嗱，假设你幅墙到墙系六尺啊。咁如果佢係即係家私裝嵌式，佢唔會做足六尺俾你㗎，因為佢到時幅牆如果有少少歪啊斜啊，咁佢咪入唔到啦。咁，所以佢一定係做少過六尺，好好嘅就預空兩寸啦，唔好嘅三四寸，然後咪兩邊就一就咪封塊封邊板俾你咪算咯。咁，你一個櫃冇咗兩三寸。你十個櫃咪冇咗兩三尺咯， 嘥咗啲空間， 梗係啦，同埋冇咁襟咁啊！始終嘅現場係落口釘啊，或者落啲螺絲，同你真係現場做係兩樣兩樣嘢噶嘛。 哎呀，呢個真 係 唔知啊！ 但我最驚咧，好似係上次阿 Ray 嗰個 case 就係，喂，你俾咁嘅錢就要我，你俾$10你要攞$30嘅火，梗係啦，你俾個錢唔得噶啦，都係冇得現場做咁點咧？我點答佢咧？ 唔係啊，所以咪講翻前一集嗰陣時傾嗰啲問題咯， 即 係 我呢個 budget， 但係我要求咁， 包括啲咩料啊？ 其實合約嘅定義咧就冇一個 standard 嘅，咁你想你覺得你想加啲咩？你想減啲咩？你自己同佢傾啫嘛。如果佢真係做到你要求，咪唔怕寫俾你咯。 OK， 明白。 好啦，嗱，頭先我講到嘅就係話，你應該要點樣去分辨嘅就係佢係一個判頭啊，定係其實佢係有自己嘅個團隊嘅，即係其實係有啲嘅師傅噶啦。咁啊，亦都話喺家私嗰度要現場做。究竟頭先你講緊嘅係裝嵌式嘅，定係嘅就係佢真係去度身訂做一個櫃俾你啦。好啦，仲有冇其他要需要？ 好啦，第三咧就係成日我哋成日都聽嘅就係甲醛有冇超標嘛。好啦，甲醛有冇超標咧？而家有啲儀器咧就即係一 check 就知噶啦，空氣質素點樣？但係如果你揸住呢個咁嘅儀器上去響曬機嘅時候，咁點咧？即係我自己都唔夠膽帶呢部機上去啦。好啦，咁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如果你上到個地盤，哇！一入去，哇！流曬眼水，咳曬喉，即係仲要咳，有陣時仲要流埋鼻水嘅。咁呢啲就一定係甲醛超標㗎啦。 坐你個位，我成日都係咁講。 佢應該就係甲醛超標咯。 甲醛超標，唔係佢應該佢個身應該有啲甲醛喺度殘留咗。 本人係排出甲醛 咁樣。 嗱， 講呢個咧，我話俾你聽啦，其實咧，我已經可能係一個超级甲醛超标嘅人嚟噶啦， 你系啊，你成日喺嗰啲环境做嘢嘛？ 唔系，因为咧，唔系我唔少，我地盘梗系冇甲醛超标啦。好啦，我讲紧我出即系啱啱即系出嚟做嘅时候咧，我话俾你咧，十个地盘九个九啊，都系甲醛超标。 点解咧？点解会咁？ 咁嗰阵时冇工业，即系咩工业？ 冇监管都咁好 啊嘛？啲嘢啊嘛。咁 但系九哥明，我想问甲醛通常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嘅？就系会喺边一个嘅步骤会出嚟嘅？得我啲油啊，成日就话咩去甲醛嘅嗰啲靓嘅油啦，乜嘢嘅工序嘅话都可以有机会去接触到甲醛。 其实咧，甲醛超标咧，主要就系嗰啲天拿水啦， 好臭。 咁好多嘢都 人哋装修咧，我喺 lift 口已经闻到，有啲真系好夸张，可飘埋入嚟嗰啲。 而家冇噶啦，即系同埋以前啲夹，以前啲夹板咧，有啲系好差嘅，吓咁而家都唔应该会有嘅，吓即系都系。如果你有监管咧，呢啲全部都唔会甲醛超标嘅。 明白吓吓，咁你就要留意啦，甲醛有冇超标，好简单嘅啫，用自己亲身去到嗰个地方度，睇下你盲唔盲眼，系啦，唔好带小强去，系啦，佢系一个唔好嘅标准， 系 唔正确嘅指标唔得嘅，佢边咩地方都咳得嚟。不能作准啊！好啦，咁 另 外下一个得意， 系啊，好得意哦！ 系好啦，现场地下有冇烟头？好啦，我相信咧，但好多朋友听，哇，现场地下有烟头，好似好平常嘅啫， 因 为 啲师傅 系有时都 嗱，我话俾你听， 支烟咁， 一啲专业嘅公司咧。地盤是一定不可以有煙頭的。好啦，咁唔係地盤，地盤地下一定不可以有煙頭。咁嗰啲煙頭會點樣呢？會有好多蒸馏水樽，所有師傅食完口煙一定要入落個蒸馏水樽度嘅，就唔會地下有煙頭嘅。因為地下有煙頭呢，如果你晏晝食，即係食晏或者夜晚放工啊，掉開煙頭踩唔熄嘅話呢，其實 有危险， 危险就会发生噶啦。 其实我可唔可以要求咧，佢哋唔好喺屋企吸烟咯？因为咧，我成日觉得啲味会索咗去啲啲家私啊，或者窗帘布嗰度。 嗱，咁 即系对于唔中意食烟嘅人咧，你喺呢度食，我已经唔中意，唔好话你掟落地啊。 嗱，咁我都系嗰句啦，咁你咪签合同嗰阵时，大家倾好晒，你可以写埋落合同度咯， 系咪可以嘅？ 佢肯写俾你咪得咯。 哦， 起码我唔肯写俾你咯。吓，即系佢肯写俾咪得咯，我唔肯咯，因为我啲师傅一定要食烟咯。 咁就其实写咩得啦，系咪？即系唔可以喺我哋个各地盘都食三文 治，唔可以倾偈， 唔可以， 一定要听风骚爆人，开住机好大声听风骚爆人。 几好，我唔知道原来我哋可以咁，即系呢个系一个消费者嘅权益嚟噶嘛。如果人哋肯嘅话。 话时话， 一定要听风骚爆人都几好， 一定要听风骚爆人。 喂，话时话，嗱，我真系唔系帮佢宣传，我上几次地门咧，我啲师傅都系听紧风骚爆 人。咁系啦，咩啊？真系啊！ 因为你签合同， 系啊，佢听你啊嘛，睇你有冇讲佢哋啊嘛。 冇错。好啦，另外仲有啦，烟头之外嘅话咧，我哋仲有啲泥头系嘛？ 系啊。 哎呀，呢个真系个问题。 嗱，其实咧，其实咧，嗱，我讲咗好嘅即系做法先啦。佢哋咧。每日放工咧，佢哋就會攞啲細細嘅麻包袋咧，將啲泥頭啊，將啲污糟嘢咧就入曬落麻包袋，入到咁上下咧，就會揾泥頭佬上嚟清泥頭嘅。咁其實咧係有好處，就係你行嘅時候唔好即係意外又少咗啦，你行都順暢咗啊嘛。但係唔知點解有好多地盤啊，總係啲泥頭啊，即係啲嘢所有都喺地下嘅。好啦，但係呢個咧最重要就係、是、當做如果你泥頭多啦，然後仲有嗰啲垃圾啊、檸檬茶盒啊，所有嘢撇到成地係啊，好 特別係檸檬茶， 係啦係啦， 飲檸檬茶。 好啦，咁你會諗下，如果個師傅做嘢係咁 瀨 瀨嘅，咁人格唔会分裂噶嘛，即系佢做嘢咁 叻啡， 咁手工又点会好咧？ 同意。 咁所以咧，你即系捉，即系揸住我头先嗰扎嘢，基本上咧，即系 行走江湖， 行走江湖咧，应该都唔会揾唔到好公司噶啦。 你知唔知我真系识得你迟？我啱啱做咗一个装修啦，我发觉就系你讲俾我听嗰啲，我全部中晒。跟住你讲完嘢，我停，你要停。 踩晒所有唔应该踩嘅， 踩晒 啊！ 成身都臭啊！真系。 另外咧，我哋今日临结束之前有家居 tips 啊， 可以讲埋啩。 好啦，嗱，咁其实咧，我哋下即系我哋成日都会用，即系而家好兴用嗰啲挂烫，即系蒸汽机挂 蒸 汽烫豆去烫衫啊嘛。咁我哋夏天开冷气咧冇问题嘅，但系因为秋天冬天咧，我哋唔开冷气啦。咁你变咗咧，你就开风扇啦。点解啊？ 点解好暖啊？我觉得 唔系，因为嗰啲蒸汽咧就会不断向你个天，你个天花蒸， 就湿润晒。 你试下留意一下，你唔开，你成个天花湿咗噶。好啦，咁你长年累月系咁，咪会发毛或者会。啲灰想會撲咯， 咁我打邊爐都要小心啊！如果咁講， 係噶。 咁但係你每日就打邊爐，但係你燙衫個次數一定多過你打邊爐。 嗱，一般咧，你燙衫咧，即係如果你用得呢啲機咧，基本上有機會日日用，仲會好習慣性咧喺同一個位嘅。 啱啱啱啱。 咁你就會不斷蒸到嗰個天花 咯。咁啊，应该要开风扇。 开风扇即系俾唔好俾佢系啦，唔好俾佢聚一点向嗰个位吹。 好似啲乌云咁样系咪？ 盖顶乌云盖顶 系 啦， 好记得。另外关于地板系咪啊，家俊？ 好啦，嗱，有啲咧而家少嘅，不过即系我相信仲有啲朋友用紧传统嘅好嗰啲叫实木地板啦。咁有时咧，你会发现咧。突然间会啪一声，好似放炮仗咁嘅声， 系啊， 系咧，好啦， 因 为就系大北风咧抽干咗啲地板，咁佢实际上佢系即系黐埋晒噶嘛，咁啊冷缩热胀啦，咁要点样做咧？你就攞个地拖，即系湿少少水，即系润啫，即系等于搽 cream 啊，你就即系成个 拖下佢， 拖下个地板，即系得闲咧，你拖下个地板，等佢湿润翻，咁即系帮佢皮肤唔好爆擦， 唔使好湿嘅， 唔使噶，千祈唔好啦，系即系少少有水分， 少少水就得， 咁你拖下佢咧，咁佢就唔会再有呢个炮仗声， 几好， 好非常好嘅小 tips， 啱大家记住咯，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嗱嗰啲咕噜咕噜咧，到下个礼拜阿家居。明先再嚟解決啦！ 魔法之星， 魔法咕噜咕噜， 我哋一定會為你解答。 小魔女咕噜咕噜， 冇錯啦，唔好。係啊，其實不如同我可同嗰條坑渠傾下偈啦。 小魔女咕噜咕噜， 係啊，咕噜咕噜。 你咩事啊？你係咪肚餓啊？ 好就唔該曬， 唔該曬， 阿強爺身體健康啊！ 係啊，大家都關心你啊！唔該曬，家居明。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四间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今日起为六个月至四岁幼童提供伏必泰疫苗幼儿配方接种服务。其中香港儿童医院在早上十点至下午一点半，供六个月至四岁幼儿接种疫苗。家长带同小朋友并出示预约手机短信和填写接种同意书，即可接种疫苗。医院开放首半个钟，有十几名家长带同小朋友接种。带同两名年幼子女接种的家长说，在考虑风险和效益之后，认为接种伏必泰疫苗好处较多。亦都有家长带同四岁儿子到场接种，他说六岁的大女接种疫苗之后没问题，身边的朋友接种疫苗之后亦都对病毒加强抵抗力。有家长带同未满一岁的手抱婴儿到场打针，他说接种疫苗之后可以多带婴儿外出，令他更安心。有印度籍家长说，将会带女儿回印度家乡度假，认为打针可以令到女儿多一重保障。明年维园年宵市场175个湿货摊位今日在荔枝角政府合署公开竞投，朝早率先竞投60个摊位，只准售卖鲜花和石景盆栽，底价划一5440元，头10个摊位最终成交价都高于底价，介乎14500元至46000元。其中一号摊位位于邻近天后港铁站的6号足球场，花农郭先生以36000元投得，他认为成交价算低，往年曾经高达67000元。而一号摊位近出入口，相信人流较多，市民过年都会买年花，预料会有盈利。郭先生又说运输成本稍为上涨，但是不会减少来货量，亦都预计花价和以往差不多。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节目盘点政策访问的时候说，与同事制定施政报告期间一起讨论，提出的工作指标 KPI 是显示大家有承担，并非闭门造车，讲得出做得到。他认为大家愿意用心思考，因此有110个指标，部分涉及时间，部分是量，亦都有部分是质量并重，期望让市民知道政府真的希望做到事，指标亦都有助改善工作。被问到参选时提出成立应急机制团队，李家超说政府要有底线思维，当最坏的情况出现时需要大量人手，因此要有全政府级别的动员机制。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面对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对话交流，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开放、包容、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网络空间。习近平强调，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一起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开幕，主题是共建网络世界，共创数位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24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57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8点，跌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36.6跌9.2，盈富基金16.43跌2.4，美团142.1跌6.7，阿里巴巴65.9跌1.2， 恒生中国企业56蚊跌1蚊，碧桂园1.74升3毫，龙湖集团14.3毫六升9毫6，比亚迪股份185.8跌10.3，药明生物44.7跌2.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5.51，瑞士法郎0.986，加元1.344，人民币7.249，英镑对美元1.155，欧元对美元1.008，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27763点，跌110点。港金报16020蚊，升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31美元，卖出170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温思劳街。油塘嘅高超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高超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嘅快线封闭，咁受影响九巴路线14号 H33、214同埋 X42号 C 啦，去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新清水湾道平石方向旺角、龙翔道天马苑方向观塘、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欢迎取神， 早晨啊，取神， 嗱，取神，其实我哋咧都已经系好朋友啦，咁其实有一句说话嘅就系酒逢知己千般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咁好肯定我哋就唔系话不投机啦。 但系我哋有冇饮酒？ 但系咧，其实我自己本人咧好中意同朋友饮酒嘅，但系开始年纪大咧，我又唔系好敢饮好多，同埋好得意。以前细细个嘅时候，你可以即系自己饮，自己一个人嘅就饮一支红酒，而家唔知点解觉得个胃就唔同咗嘅。即系对于饮酒呢一样嘢咧，我又觉得真系好奇怪，因为好多时候又会发觉就系、是，当然啦，喜庆嘅时候我哋会饮杯啦， 难免嘅啦。 而且嘅就系喺中医嘅时候，有时候你见到嘅就系、是，有啲人浸下老鼠酒， 咁 嗰啲 好惊噶， 好多嘢嘅。咁对于酒呢一样嘢，咁不如我哋今日咧就就住呢一样嘢变成我哋今日嘅话题啦，好唔好啊？我想问一问嘅就系中医嚟睇嘅话，即系点睇酒呢一样嘢咧？ 嗱，酒本身咧就系、是、有行气活血作用嘅，咁、我哋都知道啦，酒个气味咧就好有一种散发嘅气味， 系啊， 所以一边个饮完 咧，因为有酒精， 系啦，我哋就即刻闻到啦， 成身酒味啊！ 呢一种咧，我哋就叫做味身， 辛味。咁辛味咁當然啦，睇下你飲嘅酒佢個濃度嘅啫，有啲就比較低啲啦，有啲比較勁啲、坑啲啦。咁當然啦，酒精濃度比較低嘅，咁佢個辛散力量亦都相對低，咁對人體嘅刺激亦都相對少。但係越濃重刺激嘅咧，嗰啲越對個身體可能會具刺激性。但係又點解有啲會運用一啲比較濃嘅或者刺激啲嘅咧？佢就想有一啲功效上會有提升，質素高啲。嗱，先講啦。如果喺酒裏面嚟講咧，喺中醫角度咧，頭先講咗佢係有佢嘅益處，任何嘢都係有佢個好處，但係都會有佢嘅壞處。 其實佢係中性嘅，係嘛？睇你用點樣用 啫。點用係啦，嗱，即係食飯我哋健唔健康啊？如果我係糖尿，我食得多嘅話，咁我就叫做唔健康。 同意 係嘛？我飲酒，我本來行氣血係健康，但係我去劈酒嘅話咧，咁我身體 傷身啊， 好傷。 用個劈字就唔 係啦，即係你一用到咁樣嘅時候，個身體就會超出負荷。咁再者咧就係量，量嘅元素咧就係因為你個身體始終要對於個酒精要有一個消，要有一個平衡。長期飲酒嘅時候咧，你個肝臟咧亦都係負荷相對大，咁個慢慢地就會變成咗身體咧就會變虛咯，同埋嗰個器官功能就變弱啦。咁由於酒咧佢係能夠令得到啲氣血旺，所以如果長期飲咧，佢就會令到個肝都會旺，肝旺咧就個人會容易上火啦，所以飲得酒嘅時候個人就會興奮，喐手喐腳啊，講嘢大聲啊咁樣，會有一啲神志興奮異常現象，呢個就過量，呢個就令到個肝火旺，咁所以咧就都係適可而止啦。 小飲為妙 啦。徐 Sir， 我想請教啦，飲酒咧有啲人咧就叫牛飲嘅。有啲咧就即系眯下眯下咁飲酒，咁其實有冇分邊種又好啲健康啲？ 咁啊會應該咁樣講嘅，我哋呢個都係一種飲酒嘅習慣同埋興趣啦。咁我諗，如果喺養生嘅立場，中醫嘅保健咧，都係以即係輕鬆咁樣去淺嘗嘅啫。因為譬如話，我哋好多以往喺超級市場都買到好多補酒嘅一啲已經製造咗出嚟㗎啦。咁我個個翻到屋企都係揾個杯仔咁樣，個杯就愛嚟助線， 一 pat 仔咁樣， 係啦，愛嚟助線 瞓咁樣。 咁佢點解要助線嘅時候咧？嗱，佢又唔係飲完去瞓覺喎，有啲嗱、有啲係食住飯嘅時候去飲，就因為你有啲嘢晾住個胃，你再飲一啲酒精具有刺激嘅咧，個胃就冇咁容易受刺激損傷。咁但係有啲人咧就飲咗少少酒咧，佢就會好瞓啲嘅。咁但係如果你利用呢個方法去幫助瞓覺，但係你晚晚瞓之前個胃都空嘅時候，有啲酒精嘅嘢揦下佢咧，揦下揦下揦下揦下，你個脾胃咧都可能會咁樣會弱咗。 哦、 嗱，所以點解以前啲人話我去出去食飯去飲酒，我驚俾人懟醉咗。之前就打打底先，食啲嘢，咁就保住個胃嘛。咁但係如果你夜晚已經食完曬飯啦，過曬啦，跟住又飲啲酒落去，咁咪又揦咯，咁咪揦下揦下。 但如果我食少少嘢咧， 會好啲。系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就长期食住嘢，跟住去瞓觉，又唔系对个健康咁理想嘅。咁所以嗱，中国人嘅酒当中，我哋又有好多米酒啊， 好多种唔同嘅，系啦， 咁 啊各样嘢讲下。 嗱，其实大多数我哋中式嘅一般我哋生活啦我哋都系配合喺煮餸裏面用較多、你話真係我哋攞幾杯 咩孖蒸啊？ 即係呢一個，我諗我哋而家呢個年代相對少啲、以前我哋啲前輩嗰啲咧，佢哋都會整壺玫瑰露， 玫瑰露煮飯好似 係啊，玫瑰露跟住咧就整個燒鵝髀咁樣嚇，咁、佢就好過癮嘅。咁、但係呢啲即係佢有啲五加皮，有啲玫瑰露，呢一啲咧就全部都係有佢嗰個特徵功能。因為呢個五加皮係有益氣活血嘅，玫瑰露咧亦都係香嘅，又可以疏肝減壓嘅，疏肝解鬱嘅。有啲咧就用啲中藥材浸嘅，譬如話甲拐酒、蜈蚣酒或者係蛇酒，咁每一樣都係有佢個補益作用。咁但係呢一啲酒咧喺現代相對就唔係話成日都會遇到周邊啲人會飲，反而一般人咧就會飲譬如話啤酒啊、 紅酒、 白酒呢啲、又會比較多。 咁但係呢一般外國人呢就試呢一啲呢都係一個餐前酒啦。 仲有威士忌呢好興飲威士忌。 咁但係你話當作係幫助行下氣血大旺下消化系統刺激下佢個運行。我覺得咧就可以接受嘅。 嗯，有冇話邊一種嘅屬性？譬如可能係隻啤酒，有啲人會咁樣講嘅，就話佢比較涼嘅。 會 嘅，係啊。譬如可能係紅酒嘅話，佢就補嘅。 會嘅，係啊。女士又鼓勵佢飲。 好多人咧就譬如話後生，佢會中意飲啤酒，咁啊因為凍飲啊，佢覺得舒服啊，同埋飲多幾杯都未話立即醉啊。 同埋一飲完之後， 咁係，但係啤酒咧，佢因為你好少會飲。半杯飲親都可能一大罐啊，或者一杯兩杯 三四罐。 咁因為你咁樣飲落去咧，水分多。咁如果你個陽氣個人有熱有火嘅，咁佢受得到咯。如果你個人寒濕嘅，你再加上咁多凍嘅酒咧，個人就會撲熄咗你身體個陽氣啦。所以一般嚟講咧，就唔建議飲太多啤酒嘅原因就係寒濕。因为要雪冻嚟饮噶嘛，咁但系亦都有啲人佢系中意饮啤酒，但系咧佢又佢又唔受得寒湿，咁佢又用好多千方百计嘅，譬如话 煲热佢饮， 千方百计， 咁佢就唔 坐热 佢，唔雪佢饮，喺唔雪佢饮，或者有啲咧就会所谓沟黑啤咯。啊！即系喺呢一个， 原来系咁嘅意思啊！我有个女朋友好中意咁嘅，佢话咁样就冇事啦，饮完坏唔系噶。 咁當然啦，唔係係會好啲嘅，即係我哋見到有啲人去飲波打、飲黑啤嗰啲， 佢係 有補血嘅成分啦，同埋佢都係冇咁寒涼嘅。相反地，你飲你熱氣嘅人飲咧，又有機會會上火嘅。咁呢個咧就係本身佢嘅酒嘅性質啦。咁但係啤酒因為始終都係水分多，飲得多咧個人都係易惹濕嘅。係啦，咁但係有啲人咧就開始想品嚐下啦，咁佢就會飲下啲紅酒、白酒啦，呢啲餐前酒啦。咁亦都好多人睇到就話紅酒咧，佢就有抗氧化作用啊，有預防一啲心血管病，都可以有幫助清下啲活血啊，咁有好多用途。咁啊，咁但係咧就好多人係知呢個講法，佢亦有呢個作用，不過佢飲個量又係多，咁亦都係會對於個肝唔好啦。 點嚟知多啊？ 多啊！嗱，譬如咁講下，你連續而持續每一日都好似飲一個200毫升嘅水杯。其实都是多的 了、 哦、如果以饮酒呢在现代研究呢今天饮完听日就要给个最好听日不要逗有酒精的热给个肝呢是有足够的时间休息那、你就个肝就会襟晚一 点隔日 是啦隔日如果你日日都有酒精进入的时候他的肝日日都要工作他就即是变成很累他很容易会有一些问题啦甚至乎有些人喝一些太浓的酒呢就会引致有些肝硬化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个酒精的刺激个肝脏令到他变成硬化一个因素。 知道。 咁所以好像刚才讲的红酒。紅酒咧，佢當然係菩提子去釀製啊，咁佢係比較上火嘅，即係容易有熱氣。咁、所以好多我哋見過佢想話飲紅酒去令到好瞓啲，佢想飲紅酒令到個人咧就啲血氣通暢啲，佢持續長時期間去飲咧。佢就會開始見到眼紅啦、眼乾啦、眼屎啦、就會有一種我哋中醫嘅肝火旺盛嘅現象。所以都係嗰句就唔好持續咯，即係係啦，唔好話淨係紅酒就係持續。咁、當然你講譬如布蘭地啊、威士忌啊，咁喺呢一啲咧，嗰個酒精濃度仲係更高。 冇錯， 以前甚至乎咧，有啲人會愛嚟攞啲布蘭地咧，愛嚟浸六尾巴添。 有啊， 係啊， 好臭啊！ 咁可能佢覺得好 香，取上嚟冷笑。 六尾巴呢啲好補啊，係咪？男士恩物啦， 係 咪？ 女士都得嘅嚇。 係啊，你都有講過，係啊。 男士當然佢梗係有目的有要求，點解佢用浸六尾巴，佢唔用米酒，唔用三精，要用布蘭地咧？佢就係要佢嗰種酒精嗰種烈性而產生嗰種急要需要使用個方向咯， 即係壯陽。 係啦，佢壯陽仲要即刻要快見效咁樣，咁由你唔用呢啲酒你就做唔出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嘅，有啲嘢都唔係谷得。 可以谷得到泥嘅。 我 咁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酒精濃度越高嘅話，亦都去浸某一啲藥材咧，可能佢會破壞咗個藥材原有嘅成分。即係所以就唔係話因為勁啲，我落白蘭地就勁啲咁樣，但係可能壞咗、破壞咗，你就仲嘥咗個意思咯。所以白蘭地同埋威士忌，因為佢都係酒精濃度相對高，咁、你愛嚟本身啲酒就唔係目的俾你係咁大啖飲、大啖飲嘅，都係慢慢去享受。所以咧，如果喺中醫角度飲呢啲酒咧，飲完個人都係容易會有肝熱。咁、飲得多酒嘅人就容易飲醉咯。飲醉嘅方法咧，中醫咧就好多解酒方法。 啊，呢個好啊，好啊，好啊， 係啊，嗱，因為咧以前咧我哋成日都會遇到喺工作環境有啲老人家咧，佢哋啊晏晝中意去酒樓整翻幾兩， 係啊， 飄下飄下，咁我哋都會問佢：喂，你有冇試過飲醉酒啊？飲醉點解啊？啊，真係估唔到有啲老前輩咧，佢哋咧真係有一個方咧去解酒。咁佢呢一個酒叫呢、這個咩咧？呢一樣嘢咧，佢啊叫做回魂酒。 回魂酒 都係酒，回魂酒。 七招回魂酒。 咁我哋就聽啦，聽下佢點講。咁我記得咧嗰陣時，佢就即刻話：，徐醫師，我同你睇住個診所，你就即刻落去下面買一支米酒上嚟，我教你點樣去做呢個回魂酒咁樣。咁啊好，我就跟你學下先。 啊，有興趣，有興趣。 係啦，咁佢話咧，嗱，你攞一條黨參。咁一條黨參大約啦，就四錢左右啦。佢話剪碎佢就擠落嗰個米酒樽裏邊，跟住咧就放一片陳皮落去啦。跟住咧就放三片嘅叫木香啊，中藥材木香，我哋大約叫做二錢到啦。跟住咧就再揦咗一汁嘅龍眼肉，大約又係三錢到，同埋咧就兩三粒嘅黑棗，就擠曬落嗰樽一斤裝嘅米酒裏邊。咁嗰樽酒 係咪呃你啲藥材啊？ 唔係，佢叫我 係 佢話呢一樽嘢你就擺喺擺喺個櫃度。 哦，要浸嘅， 浸嘅，由佢浸咯，冇所謂，由佢浸，因為你而家唔係去飲醉酒嘛，你準備定呢個回魂酒。如果真係飲醉咗，哇，第日咧起身咧又暈啊，又嘔啊，個人好似醒唔到啊，咁就飲翻匙羹。咁呢一啲藥材，黨參頭先講嘅黨參、陳皮、木香、龍眼肉、藍黑棗，呢啲全部都係健脾。系啦，健脾理气嘅，因为你饮完酒咧，个人醉咗之后，个肠胃嘅功能咧好似停滞，嗰度气就唔顺，佢就要饮翻羹啫，就爱嚟踢翻醒个脾胃，个人啲血一旺咧， 即系话起身啦，脾胃 就醒快啲啦，咁样，所以呢一个咧就系一种系以酒回魂酒去帮助人个回气嘅一个方法。 哦，有啲人因为咁样讲嘅，就系话你饮醉酒，你第日你起身嘅时候，正如好似阿徐 Sir 所讲嘅，就系话想呕啊或者点样嘅话咧，再饮 系饮翻。 佢哋嘅意思唔系话饮回魂酒，即系再饮酒啊，系啦。哦，其实只不过嘅就系即系讲。咗呢个故事一半啫， 系啦。 咁原来我想问嘅就系头先你所讲嗰回魂酒嘅咧，系要浸几耐先至可以开始饮？ 我都系咁问佢，佢话一个礼拜就得啦， 一个礼拜就得啦， 浸一个礼拜。因为佢话即系你呢啲材料好薄，同埋你剪碎咗啲党参，咁呢啲就系其他龙眼肉啊、蓝枣嗰啲都系一啲甜甜地咁嚟嘅， 系， 所以佢唔系啲咩主要作用，佢系和住个胃有啲甜味，所以一个礼拜就已经可以饮得啦。咁啊嗱，仲有一个咧就系。解酒啦，頭先你覺得係 啊係啊係啊，因為我飲完酒咧會口乾啦，同埋瞓得唔好，第二日一早上，但係都係冇嚟精神。 嗱，最喺中藥裏邊嚟講最有效一隻藥材咧，就叫做積聚子。 積聚子 係啦，積聚子藥材鋪有得賣噶啦。咁以前個相傳啦，就點解話呢隻藥佢有解酒作用咧？就以前啲人釀酒咧，就釀喺棵大樹下。咁啊，酿起咗啊，攞嚟饮啦。点解就冇晒啲酒味？咁啊，打烂个瓦缸就睇清楚里边有啲咩喺度。原来棵树嗰啲果实咧， 跌咗落去， 解咗佢啲酒，所以就知道呢一只嘢咧就可以解酒啦。 哦， 咁如果用呢个积聚子爱嚟直情系就咁泡水焗茶或者煲水饮咧。佢就可以幫你解酒，直情係你飲大咗啦，個人好唔舒服咧，就可以幫你去分解清肝去濕，有呢個作用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我仲係有一啲症狀，就係我口好乾啊，係 啊， 咁我哋仲可以加啲咩落去咧？我哋可以加少少花旗參落去。系啦，即系西洋参，落少少西洋参同埋呢个积聚子一齐去泡茶， 咁佢又可以幫你生津，又可以提氣，同埋又可以去走濕。咁、所以如果積聚子用嘅份量，我哋去買啦。咁、我哋泡茶焗一杯就用二錢。咁、花旗參咧，我哋都係用二錢。咁、我哋甚至乎可以再放多兩三片嘅甘草、一齊調和。咁、就不斷地飲完又加水，又飲又加水，咁樣去幫助清我哋個肝。咁、當然我哋就即係唔好因為有方法就係咁去。 係啦，唔可以立亂飲酒啊！ 即係但係就適量啦。 係啦，取材其實我哋都快咁樣講嘅就係我哋發覺韓國人就成日又話嗰啲咩解酒湯、解酒嘅食物嘅，係、啦，我哋通常發覺咧，佢哋都係食一啲即係好濃烈嘅嘢嘅。咁、其實若果我哋真係飲醉酒嘅話咧，食物方面嘅選擇，我哋應該要點咧？ 嗱， 佢哋真係好得意嘅，我哋睇好多韓劇咧，佢哋話啊，唔知成日都有講嘅就呢、是、個就係即係解酒食就最好啦。 但係咧，通常佢哋都係嗰碗嘢裏邊都係好多一啲辣椒相關嘅成分， 冇錯，好辣 嘅。其實辣嘅嘢，佢個目的就係因為你當飲完酒個人係。醉咗、虛咗、個人個器官嘅功能減弱咗，咁、你就想要醒酒，要等個人醒翻，咁、你就要揾啲新温嘅嘢去刺激，帶翻旺嗰個消化系統，咁、令到個人嗰個氣機旺盛就快啲解酒啦、但係咧咁樣嘅話咧，就最怕係佢有效。但你飲酒已經多先至會醉，之前已經嗰啲酒精濃度咁高，後邊你食嘅嘢咧個刺激性又咁強，咁、經常嘅話就會對身體一定會有傷害。 明白。 所以如果你話當啊我個仔咧，佢又出去應酬完啦，飲完酒啊，咁阿媽幫佢俾翻啲咩食佢好咧、我哋多數都係煲翻啲譬如話白菜湯啊。冬瓜汤啊，豆腐汤，一定系帮佢利， 利尿 系啦，就唔好再令到佢嗰个内脏咧，仲系要系咁去运行，要帮佢扯翻啲污糟嘢出嚟。所以咧，以前啲人咧就会煲啲凉茶咯，煲凉茶就用啲槐花、葛花啊，咁啊嗰啲全部都系可以有帮助利尿、解酒去湿，呢啲都系最简单嘅方法啦。 非常好，既然系咁嘅话，我大家一齐饮煲。 咁你记住。饮完酒唔好揸车啊！ 冇错。 我也许极度愚笨，愚笨，然后才自信，我应可强忍，可强忍。当你这个聪明人不安分，你也许自问无憾。然后才自觉，你该不再等，不再等。和另一位偷吻，证实快乐亦算应分。意外现场，人类智商总都不够高，谁都无处可逃。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扮傻，活太多可讲面段海看，成为经典配歌，谁舍得醉汉，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况，需开解你不是我，我也许自愿沉默沉默，然后才令你妄想可放心，可放心。走上一个多情人的厄运，也许受着惩罚，惩罚，然后才问我会否保缺失，保缺失，回复一双好友，证实我和你多荒谬。意外现场，能后悔的总都不够早，谁先成了歹徒？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 Sir 玲嘅呢首《意外现场》啊，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啦，同阿许 Sir 倾完偈之后翻嚟咧，我哋就会有 客家婆来了。 今日有插班生吓，呢、這个新同学就系叫做小欣欣啦吓，小欣子。 开心啊！ 好嘅，好，唔睇今日佢可唔可以咧攞到冠军啦？好，先咧十二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啦。 美国中期选举，美国传媒的票站调查显示，民主共和两党在参议院选情竞争激烈，各得超过四十席。几个受关注州份包括宾夕法尼亚、内华达、佐治亚和亚利桑那州等仍然未有结果。在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击败民主党对手，成功连任，预料州长德桑蒂斯亦都能够连任。而代表共和党角逐阿肯色州州长的前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成功当选，成为当地首位女州长。众议院选情方面，共和党暂时取得超过150席，而民主党取得超过90席。今次中期选举改选国会众议院全部435席，以及参议院100席之中的35席。分析認為，若果共和黨全面控制國會，拜登政府會淪為跛腳鴨政府。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同時覆蓋沿岸地區嘅雲帶正係逐漸轉薄。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係65%。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00点，跌257点，总成交金额62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8点，跌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36蚊，跌9.8；盈富基金16.4，跌2.7；美团141.9，跌6.9；阿里巴巴65.65，跌1.45；恒生中国企业55.92，跌1.08；碧桂园1.69，升2.5；龙湖集团14.04，升6.4；药明生物44.2，跌2.6；比亚迪股份185.2，跌10.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066，瑞士法郎7.964，澳元5.105，加元5.843，新西兰元4.669，欧元7.9091。每百日元对港元5.3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337。日经平均指数报27,739点，跌132点。港金报16,020蚊，升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61美元，卖出1,710.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在新界区将军澳的宝灵路去翻坑口道方向，近住厚德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另外在港岛区江乐道中，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江乐道中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的慢线都是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观塘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forever.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Apple 33。 我是 Dash 余宗瑶，一个成长阶段对自己比较影响深远的外国 artist 就是 David Bowie。 他的态度其实就告诉我，就是作为一个 artist 就是要勇于去试一些新东西。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已经展开了，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边界，面向全世界， 时时节节都要关心屋企人。 2022年立冬的日子是11月7号，立冬时节表示降雨量显著减少。 香港的平均温度仍然在23度左右，但是要注意受北方冷空气影响，间中出现一至两日突然降温或者是大风的情况。 所以提一提屋企人着多件衣服，让他们身心都充满温暖。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凝聚爱。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五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虽然话而家疫情放缓啫，但系关于呢个疫情嘅或者一啲康复者嘅支援咧，都系陆续都有嘅。 系啊，大家成日都讲紧话有一个长新冠啦，系嘛？常见嘅病征包括你会攰啦、气促啦、记忆力差啦、失眠或者系其他咧，影响到生活嘅情况噶噃。 咁所以而家咧就呢个基督教联合拿打扫社康服务啊，赛马会长新冠社区嘅支援服务咧，已经有个申请噶啦。咁可以咧就申请得到呢一个有关方面嘅帮助嘅。 冇错， 但系要符合啲资格嘅，又喺观塘区啦、大埔区、黄大仙区居住或者工作，已经卫生署申报了快速测试阳性结果，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或者于确诊后九个月内申请今次的计划，同埋经已痊愈吓，长新冠病征已经持续达两个月或者以上，未曾参与由医管局所提供的中医门诊特别治疗服务等等等等，以上咧就系必须有呢些条件才可以申请的。申请日期咧就即日开始到5月31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好，详情同埋查询嘅话就可以欢迎联络咧，就系 UCN 长新冠嘅服务部部门啦吓，咁啊电话嘅就系53058923 53058923，或者咧系 WhatsApp 去呢一个嘅电话都得嘅。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喂，新龙啊，识唔识客家婆打招呼啊？新龙啊， 我客家佬，我系打招呼嘅， 唔识噶，我系潮州人啊。 诶，潮州人有咩有讲啊？ 潮州 人 识唔识讲潮州？ 我只识哥哥姐、姐姐啫。 哦，即系咩啊？ 鱼蛋啊， 鱼蛋， 姐姐啫，只爹同埋只公我 啊，唔识啊，隔件冷咯， 食饭啊，隔件冷，冇错啦。哦，你来自潮州嘅，原来我点解唔跌多？ 唔识噶，其实。 咁识唔识讲客家啊？ 唔识。 有冇听客家婆来了啊？ 有，但系学唔识。 好坦白， 真系激气。 喂，今日你 今日插翻身，我真系好。 插翻身啊， 系啊， 小姐，你今日好重要，因为今日咧你坐咗阿长面马咧嗰个位，咁你今日 马甲全啊叫做 马甲全， 咁咧因为咧即系咁样讲嘅，即系父债子还，咁你虽然系佢仔，但系你坐佢个位啊， 佢个位 系啦，冇错，所以未找嘅数，未找嘅数咧就入埋你嗰度，咁但系你 下个礼拜找咯， 冇错，咁你嘅数又入埋佢嗰度， 系 啦，哦，咁所以就 你 所以我今日嘅数都系佢下个礼拜走， 冇错。 所以我今日输咧都系 如果输， 好应该，我觉得系啦。咁所以其实咧都要同大家你要交代一下嘅，因为咧阿马甲传咧佢又连续几个星期咧佢都系。真名几好听啊，马甲线或者系马甲线，佢应该冇噶啦，马甲串就应该唔好，应该都好多嘅超标添，系啦。咁所以咧就我会觉得咧，佢话因为一次过就希望可以储够十大酷型，佢先至一次过同大家找数。因为有好多朋友都问佢就话系，佢已经好似 佢咩都走数 礼拜咯， 我一次 走 数 嘅，你系有一次系啦，你有一次嘅，咁佢就有三。今次咧都系未去找数嘅，咁但系唔紧要，我哋一定会储够之后嘅话咧，系啦，咁就 马甲全就会找数噶啦。 包括埋你今日系啦， 如果啫，今日 我嗱嗱声输咗佢，咁咪可以快啲。 我觉得你又做 唔 出 嘅，我哋好有睇 嘅， 系啦，我一定唔会嘅，但系都好难包，系啦，因为你完全系未上过堂噶嘛，系咪？ 新嘅， 我语言系好渣噶。 诶，但系咁样，今日我觉得呢一个咧，题目系应该非常之适合你嘅。 哦，系咩？ 系啦，因为其实我成日都会听到。就是阿欣欣咧，佢又会讲一啲电影嘅对白啊，对某人电影嘅对白嘅话，佢真系了如指掌嘅，冇错。今日我摆到明咧，就希望你食出嘅，系啦，系啦。客家话了，今日要讲嘅就系赵显慈喺《天人》，周星驰嘅电影，系啦，大家有熟悉嘅几多啊？啊，先问一问嘅就系阿肖壮壮争，因为 人冇梦想就等于咸鱼一样。 来自边套电影啊？ 咁我又唔記得喎，哎，我記得，嗰個講戲拍戲嘅 戲劇之王， 喜劇之王， 係啦，冇錯。咁當然啦， 我要問埋邊套戲㗎？ 係啊， 我最記得就係我死緊，不過唔係周星馳講嘅， 係 阿細龜同你講嗰句， 講咩啊？細龜講 哥哥， 哥哥 姐姐， 唔 係 哥哥姐姐啊，考好耐啊嘛，同埋我仲要同佢 kiss 添啊，我幾辛苦啊，我去到先知啊， 可唔可以拒絕㗎？ 冇， 系 佢原先系要 我 食晒啲头发毛，咁啊去到嘅时候，跟住嘅就系埋去要去咩嘅时候咧，佢就话喂咁好，系啊，即系调戏佢，调戏佢到去到最后尾嘅时候，你哋要嘴埋落去先至好，哇，几唔开心啊！ 俾个绑架嗰个人逼你哋， 冇错啊，真系好惨。 拍呢啲戏咧，真系几辛苦噶， 辛苦噶， 除非你好中意对方， 系咯， 即系心里边 细亏都还好，系啊，你话如果对咗马 老师， 哇，唔好啦。我 唔想有呢个画面，你违约唔怕啦， 系啊，我 你违约， 我宁愿俾翻钱你， 俾翻钱你。 好啦，咁今日我哋讲到周星驰嘅电影啦，咁啊都问一问阿欣欣啦，吓你自己中意睇佢边啲电影啊？ 我自己最中意啊，我最中意系《国产007》啊。诶， 点解咧？ 因为佢自己导嘅， 嗯， 系同埋佢嗰啲系好多黑色幽默喺度嘅，即系同埋唔止佢啲配角都好出色啊， 冇错， 即系阿文西啊、太阳能电筒啊嗰啲，即系俾人研究啊嗰啲咧，系即系都识背咁滞 嘅。我都话你。叻嘅咧呢啲位置， 唔系同埋咧，我最近感觉就系、是，与其咧你喺度不停揾啲新戏。好唔好睇？好唔好睇？不過有時你睇翻佢啲舊戲咧，你直唔使諗啊！同埋你知道一定好笑噶嘛。 係，唔係同埋你就算睇過好多次都好啦，即係可能嗰啲咩星期日影院咧，晏晝播過好多次都好啦，但係佢播親你都係會乖乖地睇曬 成。係 喎，唔知點解？ 我笑象象嘅，你中意嘅妖乜雞？ 我中意啊！我中意佢嗰個最近睇咗幾套啦，再重新咩審死官啊，咩008啊，好多 啊，係008啊， 008嘅有一套。 好多啊！其实早期嘅又或者就系咩，你一度见到佢嘅成长嘅，系咪啊？即系其实佢一路拍嘢嘅话，你会发觉嘅就系越嚟越咩？其实我好中意睇《审死官》噶，因为我觉得里面嗰啲对白咧，系啊，都好犀利同埋好 坑人虎，你都磨到。有冇睇嗰套啊？ 有 坑人虎，你都磨到。 系啊， 嗰啲几好笑， 好笑嘅。以及咧就系我头先我都会同意嘅，就系譬如欣欣所讲啦，你会发觉嘅就系佢，就算佢自己，佢当然佢会发光发热。佢會好睇啦，但係佢嗰啲周邊嗰啲配角啊，佢每一次唔同嘅女主角啊，都可以嘅就係喺裏面嗰度都可以發揮到，所以我覺得真係非常之難得。好啦，咁今日我哋要教嘅咧就係呢個周星馳嘅電影咯，我哋用客家同大家學 嘅電影名啊， 電影名就係電影名啊，第一套嘅話其實我都好中意嘅啫，簡單兩個字。估下咩？ 功夫， 功夫， 诶，叻啦！功夫， 功夫，诶，即系就系功夫， 功夫，功夫就系广东话，但系我哋嘅客家话就系功夫， 功夫 系啦，而想唔想学打功夫？系啦，咁就 系 话你想唔想学打功夫？你细个时有冇学过噶？ 我學過詠春， 係啊，我就記得你嗰陣 學過詠春， 我上過一堂 小念頭，標子沉橋。你學過？你有冇學詠春啊？ 我唔係，我學嗰啲國術，我誒扎馬咧扎到好攰。 國術都有個派別㗎， 好似紅拳定乜嘢？ 係啦，係啊，個派別。 但係喺嗰啲社區中心咧，嗰啲暑期班啦。 紅拳係咪苦學相迎啊？ 冇，我冇學到嗰度啦。我扎馬覺得好攰，我同阿媽。 扎馬一定攰，但係 咧，你 任何功夫、任何門派，首先就係學扎馬，呢個最基礎。即 係 你彈琴咧，你一定要學識點樣咩 A B C D 啊，彈個撳嗰啲鍵咁。 咁點解要扎馬咧？ 因為下盤要穩， 係啊， 下盤要穩健啊嘛。你成個人個重心要窄咗落嚟，跟住你先可以同人對打噶嘛。 哦， 人哋一踢你只腳，你一跌低點打啫嚇？哦，冇話幾耐噶。 咁點解先至為之你扎馬誒穩穩啊？穩 穩師傅， 我就有兩堂之後話好攰啊，我唔學啦。 哦，好啦，嗱咁當然啦，我哋有講到嘅就《共赴》就係第一套我哋即係要學嘅電影啦。好啦，另外又係兩個字嘅，講食嘢嘅， 我食神， 我哋嘅食神。冇錯 ，sitsin， 系啦 ，sitsin， 就係食神啦，食神啦。 神 係 咩話 ？sitsin，sitsin，sitsin， 功夫 sitsin 係好唔同啊啲音係嘛 ？sitsin， 係啦 ，sitsin， 食神又係幾好睇。 係啦，食神又係好睇嘅。 捧紅就係谷德超啊， 係啊，冇錯， 谷德超真係喺呢度係好出， 中華廚藝學院嘅畢業生， 好紅。 冇錯，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哋有三個字咯，三個字嘅有啲咩？ 三個字，蒜死草，審死官。 有啲女仔有啊，有仲有啊朱茵嘅， 朱茵 系啦，《西游记》 系 啦，《史瑶记》 《史瑶记》 系啦，西咧就系《史瑶记》，系啦，《史瑶记》得唔得？好啦，《西游记》，我哋唔讲啲咩《仙剑奇缘》嗰啲，唔后边嗰啲，我哋系啦，全部唔要啦吓。好啦，另外嘅呢一套嘅就系头先你背得出佢嘅对白嘅就系《 过七零七》， 错，仲有四个字，四个字，《逃学威龙》，冇错啦，就系《逃学威龙》。 逃学 系咪好难咧？逃学威龙， 系 啦，念范康而逃学威龙，逃学威龙， 逃学威龙， 冇错，功夫 Sisson。史瑶基同埋逃学威龙，哇，好犀利喎，咁快识地咯。好啦，另外仲有一套嘅就系我都觉得好好睇嘅，里面嗰啲配角亦都非常之出色啦。又有呢一个嘅就系包租婆嘅系，四个字乜嘢？ 包租婆 系笑。少林足球，冇错啦！少林足球， 少林足球， 少林， 少林足球， 少林 足。 我喺度准备紧咧，佢呢啲嘅少林足球， 足球， 足球， 足球， 中唔中意踢足球？康足球系咪？ 仲踢都中意。 系啦，朝来就系康日就世界杯啦，系嘛？就嚟嘅就 系 世界杯啦， 系 啦，好快啦，就嚟睇啦，十一月啦。好啦，咁啊，跟住我哋另外一个咯噃，就系赌圣。 赌 圣，赌圣点讲啊？试下。 赌圣， 赌仙， 赌赌啊， 系啦， 赌 仙。啊，今次赌仙， 赌 系啦，赌仙，赌仙。 杜仙， 杜仙，点啊？人中意去搭去杜嘅，系啦，系啦，就话你唔好咁中意，冇错啦，坐喺度咁啊，攞住啲系啦，赌侠啊，赌圣，对啦，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呢一套我都几中意嘅，佢都系嗰啲就古装系列里面嘅就两个字，济公， 哦， 好睇， 不过呢套戏好深 嘅， 系啊，即系唔系普通小片嚟， 冇错，济公， 济公， 系啦。 之共共 系啦，肚饿嘅时候大家就会食呢个何之共，系咪？咁啊呢一个咧就系之共， 系 啦。 何之 杜先之共，去到第八个咯噃。头先你有讲过嘅，我就觉得我自己好中意睇嘅，因为佢里面嗰啲剧本啦，以及咧就系啲都会写得好好嘅，就系呢个审死官啦， 心 思干。 尖 丝干气啦，顶顶尖丝干气啦， 咁得意啊！嗯，尖丝干好， 好 尖丝干。 跟住去到第九啦，头先你话好中意嘅就系国产零零七，国产零零七， 哇， 系咪好难？ 国产 国产零 零零七， 零零七 系啦， 零零七啊。 难切， 难难切， 好彩马老师啊，马老师好彩我冇翻嚟， 佢一定好开心。 佢好彩我冇翻嚟， 我就系因为佢唔喺度嘅话，所以我先至可以提高少少， 系 我哋要学习嘅嘢。 不过唔紧要，我就算我输咗都入嚟。 我系咁话，咁系咁噶啦， 就好似答先， 系啊， 问你问我《西游记》，我答赌圣咁样，三个字答两个字。 好啦，最后屘嘅就系喜剧之王咯， 喜剧之王， 喜剧之王， 喜剧。 祖王， 都讲得似起咩 ？He 祖王， 祖 王系啊，冇错。话小张张今日好咩？好认真喎、啊！ 我次次都认真，但今次啲真系超级难， 啊、 真系超级难。 啊、就系、是、因为佢唔喺度，所以我就将所有嘅嘢提高啲。好啦，嚟咯噃！第一个，我哋而家准备十个唔同嘅就系周星驰嘅，重复做一次，系啦，重复讲一次吓。第一，功夫， 功夫， 食神， 食神， 西游记， 紫瑶记， 逃学威龙， 逃学威龙， 少林足球， 少林足球， 少林足球， 系啦，赌圣， 刀仙。 济公、审死官、 先师官、 国产零零七、 国产难难切， 同埋呢个喜剧之王、 喜剧之王， 一阵间翻嚟踢结扎噶。 哎呀，惊啊！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一朝醒觉时像变看，你看我是没有内容，愁怀原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 新同學，首先每個人都有一個叫的，即是 到你這個年年，你有個年年， 可以當當當當 當當當當當 年年，我 就要當年年，好沒錯。 通常坐你那個位置很複雜的，又 說 一馬當先， 一馬當先， 真的叫 馬失前蹄， 你是不是又改過名字？ 不要了，不用那麼麻煩， 馬年年我就叫回， 好啦，就是這個小張張，第二鬥這個就是小欣欣，好啦。今日我哋讲嘅就系赵显慈喺听呀啊吓，第一题黯然销魂饭当小张张， 先 系啱嘅。第二题向零零七致敬嘅电影系边一套？当小张张， 国产难难切， 非常好。边套戏啊？佢个名系叫做《尹天仇》啊。头先你有提过嘅四个字有张柏芝嘅，张柏芝嘅小欣欣 Lin， 死啦唔识读添。 喜剧之王 系啱嘅，好啦，第四题李丽若有份演职嘅小张张， 呢个犀利啦，要睇下佢嘴嘴啊，就系呢个逃学威龙 咁叻嘅今日。第五题逃学威龙嘛， 系啊， 好啦，我就系话今日你讲得非常好啊，边一套戏嘅主角系梅艳芳啊，女主角系小张张。 先是干， 陶學威龍都有噶， 都有，但是女主角啊， 做主角， 我 做 個老婆 啊， 係啊。好啦，如果要將外加一個限期是來，係當時小張張紫瑤姬就係啦。好啦， 技術升級到， 犀利啊嚇！好啦，咁啊，趙薇飾演嘅阿梅啊，喺邊套戲嘅？就係、是、小張張， 少年足球， 好叻啊！袁秋飾演嘅包租婆係喺邊套戲啦？趙欣欣， 功夫， 好啦， 破蛋啊，終於。 左仲星， 你破蛋做 咩？有两题，你有两题，系啦，冇错。咁啊，最后仲有呢个嚟嘅就系左仲星啊，佢喺边系当？ 呢个资贡 系诶左仲星 啊，对唔住， 喺边度？ 你答，你补答 呢个我都唔记得。 两个字嘅，两个字嘅，两个字嘅， 都算，都算， 系啦，都系啱嘅吓。好啦， 最 后资贡 有咩答晒，马老师你又输咗啦。 我可唔可以个惩罚？可唔可以个惩罚劲啲啊？还定去找数？ 劲啲系嘛？ 系啊！ 你 叫佢抄 咩？ 叫佢 唔系 叫佢扮 抄 对 白， 抄对白， 抄晒成套嘅对白， 抄成套嘅对白。 由第一句早晨开始， 每套戏抄一句咯。 好啊，嗰啲十大金句将佢全部抄照啊！ 跟住仲要自己演绎。 好， 我哋对一个病人会唔会凉薄少少咧？ 我都系咁话，所以其实咧，我哋 但系佢好快会翻噶啦嘛。 星期五就翻啦，系咪啊？原先个医生叫佢休息一日啫嘛，佢话佢 医生话其实唔使休息嘅。冇咩事嘅咋，阿馬生。 個醫生話 你好輕微嘅啫。 其實個醫生話我睇完你之後我要休息。 佢俾我哋休息， 俾我哋休息下。 OK， 好啦，多謝曬十二點半， 翻嚟有片段人家。 冇人開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四间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今日起为六个月至四岁幼童提供伏必泰疫苗幼儿配方接种服务。其中，香港儿童医院在早上十点至下午一点半，供六个月至四岁幼儿接种疫苗。家长带同小朋友并出示预约手机短信，同填写接种同意书，即可接种疫苗。医院开放头半个钟，有十几名家长带同小朋友接种。带同两名年幼子女接种的家长说，在考虑风险和效益之后，认为接种伏必泰疫苗好处较多。亦都有家长带同四岁儿子到场接种，他说六岁的大女接种疫苗之后没问题，身边的朋友接种疫苗之后亦都对病毒加强抵抗力。有家長帶同未滿一歲的手抱嬰兒到場打針，他說接種疫苗之後可以多帶嬰兒外出，令他更安心。有印度籍家長說將會帶女兒回印度家鄉度假，認為打針可以令到女兒多一重保障。35間小學申請在下個月1號或之後全校全日上課。津贴小学议会主席胡彦芬表示，相信有关数字仍然有空间上升。由于小学已经两年半只是上半日课，要转为全日课，不少学校要准备和协调，并且和合作伙伴作出安排，例如午饭供应商、校车服务和课后活动训练机构。他估计一两个星期之后，或者有更多小学申请全校全日课。胡彦芬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家长普遍欢迎小学全日课，让学校可以在下午时段协助照顾以及提供学习上支援。他说，由于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未接触过全日制，三年级学生亦都只是上过几个月全日课，要为小朋友作心理调适。警方就大埔康治松岭第二校涉嫌虐儿的案件作出调查，发现指控校内有多名教职员涉嫌虐待学童的匿名信内容夸张失实，警方确定校内并没有发现任何虐儿行为。警方其后以不诚实取用电脑和浪费警力罪拘捕一名48岁女教师，怀疑她因为不满工作安排而制作虚假指控的匿名信。天舟五号货运飞船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会在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太工程办公室消息说，天舟五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六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目前文昌航太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在近日择机发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05点，跌251点，总成交金额62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8点，跌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36.6，跌9.2；盈富基金16.41，跌2.6；美团142.1，跌6.7；阿里巴巴65.65，系跌1.45；恒生中国企业55.94，跌1.06；碧桂园1.69，升2.5；龙湖集团14元，升6毫；药明生物44.15，跌2.65；比亚迪股份185元，系跌11.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45.57，瑞士法郎0.987，加元1.344，人民幣7.249，英磅對美元1.155，歐元對美元1.007，澳元對美元0.6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日經平均指數報27,724点，跌148点，港金報16,020元，升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41美元，卖出1708.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好多人话场上边嘅运动员咧，永远都系最光鲜亮丽。其实唔多唔少咧，都要靠场下嘅一班运动摄影啦。 电视节目《场上场下》，今集嘉宾香港运动摄影师程少荣。 嗰阵时其实冇乜运动员嘅 portrait 相嘅，系外国好多摄影师会影噶嘛，我就唔抵得。咁其實希望透過上面就令到香港觀眾啊，可以未咁熟悉嘅運動員都要多啲尊重佢哋啦。 場上場下，星期日晚7:30，港台電視31。 Hello， 各位朋友，我係譚詠麟。我覺得人嘅思想咧可以控制到情緒嘅，所以我每日都向好嗰邊諗，個思想調教去好嘅角度嗰度，當然係可以活得輕輕鬆鬆，做個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中快活人。 单身也好，未需听你的控诉，位置未需要报道。人际走哪会焦躁，放手也好，独处变少一半的懊恼，没有事给我呷醋，无人陪其实还好，面皮可以抱，无情人 快乐，现在亦难像旧日过。其实还好，如承诺难免输给各种变数，谁人亦无法拉扯到太累，亦要继续，即使心底记得过去，仍能看不到若会裂别合更疯，若淡然是会情人，其实还好，无人在乎我苦水那需要逃，只需好好去演戏告 no， 就算旧片段太过深刻，别要记录，自会多 人间。我女朋友是女强人，唉，香港的女仔真的可爱，但是有些香港的女仔真的很可怕。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她。喂喂喂喂 ，Jennifer speaking， 我是John啊，我呢想 有电话入， 哎呀，无端端又咁噶， 可以讲啦， 得啦系嘛，我想讲， 等有电话，唉 ，OK 啦， 喂，Jennifer， 我想讲咧， 死啦，我够钟开会啦， 吓又够钟开会，但系， 唔好但系啦，个个都等紧我啊，咁啦，嗱，我博你俾我个秘书阿 Kit 啦吓，你有咩同佢讲啦，系咁先。 哎呀，激死人啊 ！Kitty speaking， 点解你个个都要咁嘅啫？咦，你话喂咪得咯 ，speak 乜鬼嘢停先得噶？啊，你系 Kitty 啊嘛？喂， Hello? 我叫阿 John 啊 ，John 啊。 嗯，请问边间公司啊？ 我系佢嗱 Jennifer 嘅男朋友啊。 Sorry， 即系边间公司啊 ？Boyfriend company，OK，、okay? 得唔得啊？我系 boyfriend company 啊，男朋友公司啊，点啊？ 你唔好怒气住。 咩啊？ 请问你揾佢咩事？ 咁开心嘅阿 Kit， 你真系我啊！今晚啊，约佢嚟我屋企。 咁仲有边个会到？ 又有边个又问？ 有冇其他 company？ 唉 ，Father company， 我老豆啊 ；Mother company， 我老母啊；仲有我屋企啊，我嘅狗啊 ；Dolly company 啊，得唔得啊？ 简单啲嚟讲，即系 family company 啦，系咪？ 系啊， 真系好多人啊 company。开会嘅目的系咩啊？ 开会目的，开会目的，结婚啊！ 结婚 ？wedding 啊！结婚啊 ！wedding 啊 ！OK，John 啊嘛，系咪？有冇 budget proposal？budget proposal 30万啦、 啊。哇，少一啲喎、啊！呢啲咁细嘅 project 咧，sorry， 我唔应该咁讲啊。呢啲咁细 scale 嘅啦，通常都唔系 Jennifer 跟噶啦。我派一个 marketing manager 俾你，好唔好？麻烦你将嗰个 meeting agenda E 俾我。 你知唔知讲紧乜嘢？哎呀，睬你嘥气啊！ 喂，啊，收线，收。 喂呀，做咩你今日嬲爆爆啫？ 仲好讲，打电话俾你，成日都嘟嘟嘟揾你倾偈，无端端怼咗俾嗰个傻婆阿 Kit， 又问我边间公司。 佢系我嘅 secretary 嚟噶。 石难过登天啊，揾你倾偈。 哎呀，你唔好嬲啦，我公司多嘢做啫嘛。 你俾人做啦，你系。女强人嘛，你有好多同事咧，咪俾佢哋做、啊。 我有啲嘢交唔低噶，一阵间做错咗都好大件事噶。 阿 Kit 哦，今晚呢？ 咪啫，点而啊你？心心眼望咗啊？咦呀，做乜嘢？ 唔好走咯。 咦呀， 得唔得啫？ 但系 我哋好耐好耐冇嗰啲好开心嗰啲。 吓死！我今日要开会啊。 吓、啊、又开会？唔系啩？取消佢啦！ 咁啊！ 哎呀，你手机震啊！你睇你哋，休嚟休嚟！ 死！我话到就到啦！喂！嗱，我要同个客咧开个 Zoom meeting， 又开 Zoom meeting 啊！等等啊 Hi George，OK，I'm ready。Oh, we can start。 好啦，而家我哋二人世界嘛，你咁难得嚟到我哋屋企，你迟啲先开啦，得唔得啫？ 同个客倾紧偈。 好啦，我想开心一阵咯，嚟咯 ！John， stop。I said no. What? Oh no! I'm not talking to you. Oh, why am I shouting? Oh, it's my cat. Yes, his name is John. Shh, John, go away! 唉，我受够啦！我唔可以再忍受落去啦！我点解会变只嘅猫啫？攞你嘅电话，攞你电话嚟！ 你做乜嘢？ 攞嚟！ 唔要！ Hi, George. Look at me. Yes.I am the mouse, the cat, John. This is my time, love with my girlfriend. I want to kiss, kiss, hug, hug, love, love. Okay, you go to sleep. 你瞓觉先。Bye, George. 收线。 喂呀，你做咩收线啊？我开紧会噶。 你望住我只眼 ，You look at my eyes. 答我个问题。 点啊？ 究竟你公司紧要定我紧要？ 我唔该你，冇咁幼稚啦！你冇问埋啲咁无聊嘅问题，好 唔 好啊？ 咁样话我唔觉得无聊。你答我啦 ，John， calm down， calm 你个死人头！个外国佬收线啦，你讲中文啦！ 你唔好逼我啦！ 讲边个紧要？系你公司定系我？讲啦，嗱，只可以拣一个，你唔可以话一样咁紧要，你拣一个。 哎呀，我根本都唔可以攞嚟比较嘅。不过一定要拣嘅话，我拣公司。 砰！ 砰！ 好，我识做我走。 John， don't be childish。 猜你个头！我最后同你讲一次，我 Chinese 中国人，中国人谈情系用中文，中国人嗌交用中文嘅。你咁中意讲英文，要嫁外国人啦。Goodbye， 唔系，再见。 John，John 啊！ 就系咁，我就同呢个女强人女朋友阿 Jennifer 分咗手啦。以后我都冇再见佢。其实我哋男人翻工已经要对住老细噶啦，翻屋企又对住另一个老细，真系见过鬼都怕啊！ 有一首诗。波斯， 波斯，波斯，波斯，波斯， 温泉多古怪，又有律师。 佢只要中意，做乜也可以。 专好喺马场笃手指，做波斯真轻松，学写意。 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写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嗱，必须咧呢度咧就补充一下先，因为打官司嘅下集咧就由于呢个剧作家咧伟大嘅呢一个莎士比强咧，佢就今日系唔得唔翻得嚟嘅阿莎士比强，所以今日佢嗰个咩康熙巨著咧就要押后到 筹备经年啊， 拜山先做啦 我哋要筹一筹，睇下搵翻啲人去投资。 系冇错，咁所以 大家要估下究竟系边个， 就未有呢个打官司啊。 冇错冇错，打官司下集嘅就系谦奉。下个礼拜睇下可唔可以有机会同大家继续。 同埋呢个 A B C D 主唱阿姨咧，就要再下个礼拜睇下佢讲唔讲啦。唔知仲有冇下集？ 讲完啦嘛。 我唔知啊，我上次都我上个星期都以为讲完，点知 系爱回家嚟噶，原来 真情啊， 风云风云， 要做几多集先肯完？ 百几集，做百几集吓， 冇 错， 放过我啦。 我谂起马老师， 两年啦，阿姨都变咗好老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由呢一个黄素怡变呢一个咩梁顺义啊， 系咯， 做下 ，OK 好。 其实你将嗰啲嘢浓缩埋，其实系可以一集噶。 系啊， 但系佢就会将佢拖。 其实琴日咧，佢最好笑嗰个位就系佢就嚟咧唔得，即系讲唔到嘢嘅时候，佢个 A B C D E 代表乜嘢？你有冇听啊？琴日 棘住， 就去到嗰度棘住，但系其实嗰个位几好笑嘅，同埋呢个都系坊间或者网上有啲人流传嘅一个叫笑话。喺啊，网上啲人其实流传咗一轮嘅啦，就个男仔写咗 A B C D， E F G 俾嗰个女仔，你知唔知咩啊 ？A boy can do everything for his girl 咁样啦，但系佢话，哎呀，但系后边仲有 ，he's just kidding， 讲下笑啫。其实呢个几好笑嘅，咁但系因为佢琴日去到嗰度已经系 强攻之门啦， 系啊， 强攻之门啦，咁所以就 佢 cut 咗 ，cut 唔到，咁所以就希望 he's just cutting， he's just he's just coughing， coughing 系 he's just cutting， cutting 要中英夹杂噶嘛，已经先似佢啦， 讲少还讲少，真系嘅，希望佢快啲好翻。虽然今日我有啲担心佢，因为我由十点钟 唔系佢听话嘅，应该系 WhatsApp 佢咪喂可唔可以同你倾两句啊？佢都冇复我， 应该系。听阿Yui话就去咗休息，系啦。 OK， 希望 系啦。我就觉得呢件事好诡异咋，系咪？ 辛苦好大， 一嚟攞两日， 因为佢咪射波，因为佢咪射波啊，因 为佢咪秘鲁。 好，多谢今日收听咗三小时， 系 听日十点。 多谢晒欣欣，辛苦晒咁多位， 听日再见， 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Baby， won't you tell me why there is sadness in your eyes？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to you.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 I should try to forget, but then

现在倍速力极，哇！现在就冇力。哎呀，越嚟越快啦！ 就冇电， 张张越快啦！ 食下面， 食下面， 人人明日再见。现在就系咁先，哦哦哦哦，现在就。